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自古以来，神秘事物不断都冲击着人类文明每一个角落，解释不到却又似有还无的故事，永远都引人入胜。究竟越来越多神秘现象的发生代表着什么呢？今晚就等我们一起启动神秘学研究档案。欢迎收听 MJ 13，我是你的节目主持卓飞。咁啊，阿陆小姐， 喂，大家好啊！呢个喂有冇吓亲大家咧？ 大家喺 Facebook 睇到张相都知道你今日会出现嘅。 冇错，咁即系俾人知道我哋喺张相之后先录音嘅。 系啊。 哦，系咩？我懒系好似录咗好耐，准备充足咁啊嘛。冇错。 张相系。我去黐餐嘅，陆小姐请食饭嗰日， 系系啊，我邀请佢过嚟，山长水远走过嚟揾我嘛， 系啊，想请食饭噶嘛， 啲人赞你啊，戴眼镜好睇啊， 系咩？唔系，我想讲一样嘢俾你听咧，我有一日喺街，我同我老婆喺度食紧饭嘅时候咧，跟住有一个听众，我唔识噶，即系有一位 fans 啦，咁佢就走嚟嗌我咁。咁啊嗌我嗰下咧，其实我喺度准备谂紧食乜嘢，跟住我谂咗，但系好复杂，所以我惊唔记得。跟住个听众同我讲嘢，咁跟住我讲，咁佢我最记得嗰位听众朋友咧，就佢同我讲，佢话喂，我有听你 MJ 13噶，我而家一路追听紧，我即系最近先知呢个节目，而家又不断去追听，听到丧尸嗰集，喂，你同刘陆好正好夹啊，咁多啲揾佢上嚟啊， 耶、yeah, ，多谢。 咁个听众拜拜，咁跟住走咗之后咧，跟住我老婆话。点解你好似唔系好想同你听众讲嘢咁？你好似好冇礼貌咁嘅。我话唔系啊，唔系啊，我系个脑记住我要食啲乜嘢，佢要 order 啲乜嘢，我系惊记唔到，突然间反应唔切。 你嗌啲咩咁复杂咧？ 唔系啊，我同我老婆食饭啫嘛。咁佢嗌咗好多嘢，咁啊讲咗俾我听，佢想要啲乜，要啲乜，要啲乜，咁我咪即系记喺个脑入边咯。系啦，咁、最惨我就记一连串嗰啲名好难记噶嘛，即系嗰啲咩。咩又咩寿司啊，又咩嘢饭啊，咁嗰啲咧石锅乜乜饭啊，咁嗰啲好多嘢好记，好难记噶嘛。总之就系嗰下嗱，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你真系喺间日本料理度见到我咧，我唔系冇礼貌，我系记唔到要点啲乜，所以唔好介意啊。Anyway， 今日又揾阿刘陆上嚟啊，刘陆咧，即系如果你第一次听 MJ 13咧，又唔知边个系刘陆咧，咁就冇嘢好讲啦。 系，我系刘陆。你哋今集嘅节目嘅其中一个嘉宾主持，就咁啦，你当系咁算数 啦。就咁算啦。如果知就知啦，陆小姐系我哋啲系我嘅旧拍档啦。咁啊，好啦，今集咧我哋要讲嘅咩咧？就系、是、我哋讲咧，就系大家好多朋友见过我或者过去嘅聚会见到都会问我，喂，点啊？你学呢个遥视啊，学成点啊？咁样啊，个 removing 啊，咁。 咁咧，因為我都先前啲節目都排曬隊，所以點解褪到今集先至錄呢個題目咧？咁亦都有個原因嘅，因為將個功課交咗，將個波交咗俾阿陸小姐。 我知道你啊，學得一般嘅啫，應該。 跟住阿陸小姐就做好多功課，所以咧今晚我係冇乜嘢講嘅。 唔係點講？其實咧，我頭先做咗個測試，唔係佢就自己做咗個測試，佢打嚟問我你喺邊啊咁講。跟住我個心諗，我答完佢啦，我話我喺屋企樓下嗰度食緊嘢。跟住我喺度收線，我諗翻。咦，如果你学到个摇试，其实你就唔使打俾我啦。 唔系，我系打俾你，其实系 confirm 下系咪我睇嘅嘢系咪啱咁解。 咁哦，咁个结果咧？ 啱噶，你食咗个食咗个差我饭啊嘛？ 唔系、啊，哎呀，错咗啦，系饭不过，咁啊姚氏啦，就唔系姓姚嘅姓氏咁解嘅。 咪住咪住，唔好讲，唔好入个题目住，先问咗你一样嘢先，点先咁耐冇见？ 2013，咁啊要讲呢、這个新年快乐系咪？ 系应嗱，我哋今集出街即系。未到新年嘅，不过都近噶啦。 近啊，即系要恭喜发财嗰啲，拜个早年咁样样，系啦。 咁啊，点咧？你最近嘅生活点咧？ 我最近生活系开始又有啲忙碌，咁啊，但系之前咧就玩得好开心。嗯、我谂我喺丧尸嗰集之后咧，已经走访咗几个地方噶啦、 哦。你去咗又去泰国，又去 去咗印度、台湾，我唔知系嗰时系呢个丧尸嗰集之前定之后。总之九月去咗个台湾，跟住就十一月去咗个印度，就十二月去十一月再去多咗次泰国，跟住十二月就去咗个北海道同埋韩国咁咯。所以咧，系喺好短嘅几个月去咗好多笪地方，我都话噶。 大家可以理解到，陆小姐其实系有钱人。 唔系啊，有啲系工作需要，有啲就系自己去玩嘅咁、 哦、 样。 O、okay、K。 所以上次讲话啊，嚟紧啊，想去周围去玩一下，咁啊，真系做咗咯。 系啊。咁啊， 几好啊！2012年啊， 开心咗， 开心啦、啊，跟住又学咗样新嘢啦，又去咗去咗滑雪啦， 哦、 去咗 snowboard 啦，系啊。 好翻未啊？而家 未啊，仲坐喺度痛紧啊！而家不过抵玩嘅咁咯，所以好开心嘅。 O、okay, K， 嗯，咁啊，陆小姐去咗周游列国去玩啦，咁我啊继续喺度周游列国地介绍好多神秘嘅地方好啦，咁啊唔讲个地方，咁啊讲翻一样嘢叫 remote viewing， 中文叫遥视。咁啊，陆小姐做咗好多功课嘅。咁啊，遥视嘅历史系咩呢？ 喂，遥视咧嗱，即系我揾咗睇过啦。咁啊，发觉咧好多资料咧睇到我见到全部都系讲嗰啲军方啊，或者系好多系美国嘅政府啊，即系有好多呢啲咁嘅早期啲啦，喺90年代啦嘅时候，佢哋特别叫。好多研究同調查，其實咧，遙視咧，佢係一種即係有啲人講佢係一種好似叫超能力啦。但係其實佢係講緊咧，就係話一個能力，你可以唔需要去到一個地方，或者你唔需要 親身去 穿越呢個時空，係啦，你都可以去睇到。我簡單啲咁講，就係遙遠嘅一樣嘢。 其實即係等同中國人講嘅所謂叫天眼通， 係啦， 係天眼通。其实咧，佢最早期咧呢、這个研究咧，我睇翻即系啲资料啦，同埋因为我之前都上过个 course 啦，咁佢哋都讲即系话，其实遥视最早期咧就系因为中国同埋前苏联咧已经系即系打仗嗰阵时候以前啊，即系已经系研究紧，即系研究紧呢个遥视啊，即系中国同埋前苏联都已经研究紧，所以因为咁嘅原因咧，其实美国政府咧都觉得应该要研究嘅。咁其实最早期咧就1970年嘅时候咧。就有一啲人喺一个史丹福嘅研究学院嗰度咧，咁佢就做紧一啲嘅研究，咁就是一个叫 electronics and bioengineering 嘅 laboratory， 即系中文点译啊？即系 电子同埋生化工程嘅一个实验室， 系啦 嘅一个计划， 系啦。咁佢就喺呢个叫 SRI 啦，即系 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 嗰度咧，就做呢个研究嘅。咁佢其实研究就是做緊一個叫遙視啦，就是找了一些人回來呢，咁就即是開頭一路測試，就是看看他可不可以看到一些遠的地方。嗱，那個 terms， 即是那個條件是什麼呢？就是說你要在一個你是實質的，即是 physically 你去不到的地方，未去的地方的，或者你是看不到的東西的，例如隔離有間房。洞门闩埋咗噶啦，但系房入边摆咗啲嘢喺度，咁然之后你去即系去睇下究竟嗰个系咩啦？咁呢个系其中一样嘅测试，就系呢个叫 remote viewing， 即系叫遥视嘅一个咁嘅 实验。咁其中有一位嘅点讲咧，有一位嘅即系遥视者啦，我叫佢做啦。咁佢叫Ingo Swan。 嗯。 Ingo Swan 咧，咁佢成日做过一啲咁嘅测试，即系都系做一个咁嘅测试，但系个测试个准程度咧系非常之高，高到咧令到当时嘅中情局咧，中央情报局咧。觉得喂咁准嘅一个实验，咁佢就派咗两个人去，派咗两个即系派咗两个 CIA 嘅职员去咧，咁就再睇多次佢哋呢个测试。而睇完呢个测试之后咧，佢哋就觉得喂唔系讲少，即系觉得呢单嘢系即系佢呢个 Ingo Swan 嘅测试，即系佢嘅 testing 咧系好准确。咁佢哋于是乎咧就将整个研究计划咧就纳入咗入去军部入边啦，即系纳入咗入去政府入边就系 CIA。咁当时咧就系耗资咗几多啊？过十八千万五万， 系、 当年啦，1972年嗰阵时系五万， 即系成而家嘅三十几万嘅咯，都 系啦，就系中成功，就系我嚟 sponsor 呢个 project 嘅。咁然之后咧，佢亦都系即系喺入边做一啲研究啊，继续去开发呢一种咁样嘅，我哋叫佢做叫超能力嘅一个实验嚟嘅。 系啦，冇错啦。咁其实咧，我呢度想岔开少少讲一讲啦，即系我哋而家讲紧嘅一种遥视咧，就同我哋平时讲嘅超能力或者系一啲好 威运 嘅能力咧，就有少少唔同嘅。佢呢一种嘅我哋今日讲嘅遥视咧，好多时都系有一啲科学啊，或者系叫做有啲人称佢为伪科学啦。 嗯、 但系其实系佢都系一种实验性质嘅测试。我哋叫 controlled remote viewing， 有好多时都系你会真系有啲条件啊，各样嘢啊，系你要去有一个结果，然之后去证实系唔系，即系唔系纯粹乱咁话。我有个影像撞咗喺个脑度，跟住我就见到一样嘢啦。就唔系咁样 样的，佢唔系撞啱嘅。我其实呢个节目去到比较后段啲咧，我会再讲翻我自己真挚去试过呢个 control viewing、control remote viewing 嘅时候嗰、那个结果啊，即系我想讲俾大家听，嗰、那个结果咧系 吓死我咁， 系吓死嘅。即系如果你平心去谂咧，你觉得系冇可能。用一个巧合去形容到嘅。anyway， 我哋继续讲埋我哋节目先。 我哋今日讲嘅遥视就系会同好多时都系同一啲罪案嘅调查啦，话有一啲譬如好似系政府佢哋嘅头先讲嘅军方啊，或者有其他嘅一啲工作嘅需要时候会咁样安排呢一种研究嘅。咁啊，仲有一啲其实商业嘅一啲单位啦，佢哋可能都会采用呢个遥视嘅技术。点解佢哋会去投呢个资源去做咧？即系你见到军方又会去放一啲资源落去啊，政府又会去做啊。其实好多时咧，除咗佢话，譬如我哋好简单谂到话，揾一个人，揾一条路线，揾一个核子弹可能个基地出嚟嘅时候，仲有一啲商业嘅行为咧，就系例如佢哋去揾一啲燃油啊，或者系揾啲资源。咁所以就有好多人去投资嘅资源去研究呢一样嘢啦。咁呢一个遥视咧，其实听落去好似究竟系点噶？系咪即系眯埋个眼就见到一啲影像咧？咁原来个过程咧，即系我。在这里讲少少啦，咁佢其实是一种好似一种现象，是集合咗好多好多嘢混合埋一起嘅。譬如可能你会去见到一啲声音啊，听到一啲听到一啲声音啊，去见到一啲影像啊，甚至乎你会闻到一啲味觉啊、质感啊，甚至乎好似电报接收咗一啲信息嘅。咁、我集合晒呢啲好多唔同嘅一啲叫资料啦，整合完之后咧，你就真系会去。有一个结果，你可以去做一个总结，而见到一啲现象嘅。咁我哋不如去讲翻头先，你讲 历史未讲完啦。嗱，咁其实1970几年之后，佢即系中情局已经接管咗呢个 project 之后咧，咁其实去到一路佢哋都跟住 keep 住一路研究同埋即系无限放大啦嗰个实验。去到1970几年之后咧，咁 CIA 咧就喂停咗手喎，突然间，即系佢唔再接。管呢坛嘢咧，就俾咗空军，即系1970、79年嗰个年嗰、那个时候咧，就俾咗空军去，即系其实你可以知道啦，佢70年开始接管呢件事，跟住即系隔咗几年之后就已经系俾咗空军去接管。咁、空军咧就有一个叫 Army's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Command， 即系一个叫做即系情报或者一啲即系保安系统嘅一个部门啦。咁就接管咗呢一件咁样嘅研究啊。咁佢哋一路喺度。keep 住个研究啦，咁就其中中间都会有好多嘅资料去，即系佢哋去做好多嘅遥视嘅时候，攞到好多啲军部嘅情报嘅资料出嚟。咁其中咧，有一个 怎样讲呢，有一个人那个人呢其实是姚氏界入面一个都几出名的人的，一个叫 Joe McMonagle， 咁呢个我阵间再讲啦。咁佢直头是即系差唔多喺成个姚氏课程入面都系一个首即系 先锋啊， 即系都几多人出都几出名嘅嘅、成功嘅一个例子。当然就有其他人嘅，咁但系佢系其中一个咧，即系攞咗好多好重要嘅资料嘅。好啦，咁但系咧好可惜咧，呢个 project 当时咧已经即系接本咗咧，就叫做 Project Stargate， 即系一个叫星门计划啊。咁好多人咧就唔知道星门计划咩，以为讲紧一啲时空穿梭啊，或者时光机咁，唔系星门计划，其实就系讲紧呢个叫姚氏嘅一个研究嘅 project 嚟。咁但系嗱，有趣咧就系到后期咧，后屘我知道咧，呢个 CIA 咧又接本翻成件事嘅。咁然之后咧，去到一段时间之后咧，星门计划咧，即系呢个 project 咧，就成个计划就 stop 咗，就唔再即系研究，唔再投资。咁点解咧？佢哋公开地去讲咧，即系官方嘅理由咧，就系话，因为佢哋做遥视出嚟嗰啲资料咧，第一我冇办法证实到嘅，即系嗰啲资料有阵时系好唔清晰嘅，咁就即系冇办法可以有啲情报，即系喺情报机关里边或者情报嘅行动里边咧，其实用唔到嗰啲资料啊，所以佢觉得嘥时间嘥钱，咁所以咧就不如接咗佢啦，唔做啦咁样。嗱，基本上主要个概念咧，即系呢个所谓嘅遥视就系所谓即系类似而家咁样，咁讲紧。因为一去到讲紧接咗成个过程嘅情况咧，就系话1995年嘅时候已经系接咗啦，成个 project 系 cut 咗唔做噶啦，咁样。 即系可以见到，其实佢喺接之前咧，即系我咪话喺见搜集资料嘅时候，佢哋啲部门系真系交嚟交去，我唔知道背后系有啲乜嘢原因啦，甚至乎点解明明 A 嘅部门去研究完，跟住又 B 部门又研究翻，跟住 A 又接翻手咧，即系喺背后一定系有一啲特别嘅， 有啲原因， 我觉得系有特别嘅原因咯， 有啲特别嘅原因喺入边，所以点解会咁样搬嚟搬去？嗱 ，anyway 佢。接咗啦，咁其实咧，我嘅理解知道咧，佢哋唔系真系接咗嘅， 即系其实应该暗地里继续查。 嗱，系啦，因为点解咧？我阵间先再讲，又系咁，系咁推后啲啊。阵间先再讲点解佢会咁样接咗。咁但系好啦，而家你讲到呢个位就话，而家姚氏就系讲紧我哋入边识咗好多人噶嘛，即系。在所谓姚氏呢个 terms 里边，其实 under 呢个 terms 入边有好多个人嘅，有一啲人咧已经系所谓接咗之后咧，即系嗰个部门接咗之后咧，其实佢哋就走咗出嚟，即系做咗一个民间，即系有啲人继续去研究落去啦。咁其中有好多个人都好出名嘅，譬如有一啲叫就系、是、我讲过 Joe McMonagle 啦，有一啲叫 Pat Rice 啦，有个人啦，咁另外有一个就叫 Adams 啦，即系一个叫 Major Adams 啦。其实先前我有一集嘅 special 咧。都略啊，唔系有一集 MJ 都略略提过呢个 Adams， 佢系一个姚氏，一个军官啦，美军嘅军官啦，咁佢都系有做姚氏嘅资料嘅，即系有做姚氏嘅研究嘅，咁佢甚至乎系拍嗰套戏，佢拍咗套即系我谂叫 documentary 啦，即系纪录片。咁嗰个 Adams 系一个咩人咧？其实 Adams 咧成日都系会上去Coast to Coast AM 嗰度嗰个节目嘅，咁但系 Adams 本身咧。是一个军官，同埋佢自己有一个团队去研究呢个 remote viewing 嘅。咁佢哋咧就喺之前，即系旧年嘅中段时间咧，其实就出咗一只碟叫 Q Shot。 我上网睇过咧，即系呢个片 Q Shot 咧系免费嘅、哦。咁佢直情一个免，佢哋做咗个免费嘅 DVD 喺网上边，你系可以get 个 free copy 嘅、哦。咁我睇啦，即係其实我开头睇嘅时候揾，咦点解会有笋嘢嘅唔使钱嘅，系咪即係假㗎，或者係即係呃你去上堂定唔知做咩，即係咁㗎啦。 你呢啲女人都係鍾意啲小便宜係咪， 唔係呀，我就 眼睛一亮。 我就係觉得搞错，点解会唔使钱㗎，寫到但係佢成个嗰、那个网站呢好似卖緊广告，以为係要畀钱咁样㗎。咁、跟住佢话点解唔使钱呢，咁佢有讲少少原因，佢讲返 Adams， 佢话佢其实一直以嚟都有做呢个研究啦，即系研究呢、這个remote viewing 啦。咁但系佢终于觉得唔得啦，我需要俾更多人知道，即系我要俾你哋知道你用呢个 remote viewing， 你哋见到嘅嘢，你哋将来系点，你哋好多人都要去认识。阵间我谂你可能可以讲一个佢见到啲乜嘢，想大家知啦。咁佢就觉得，所以我要做一个免费嘅，你哋就去攞啦咁样样。 即系表系讲到好似即系我唔可以话咁讲到嘅。咁佢即系。官方地去讲就系话啊，即系成件事系 即係俾大家有多啲學識啦，或者有作用啦。咁其實佢個 kill shot 就係講到太陽風暴嗰、那個嗰、那個、那個 solar flare 咧，就會去到幾時就會嚟到地球，咁然之後對地球會產生啲咩破壞啊？令到個地球係即係發生好多即 係啦。如果冇之前冇聽嗰啲，可以講翻兩句啫。咁、佢就話嗰個太陽嘅風暴咧，即係會導致到有幾十億嘅人可能會一齊死曬咁樣樣。咁、那個太陽風暴甚至乎令到高温度咧，你眼見到而家街上邊嘅欄杆啊、交通燈啊，所有嘢全部都會可以融曬添嘅咁樣。所以係一個咁嘅災難。咁佢就話。佢做呢只碟，其实佢大概我谂，佢话佢用咗20年嘅时间嚟做咗调查嘅。咁、佢做咗呢只碟咧，跟住佢解散嗰个小组，其实就系因为佢哋见到呢一个灾难咯。咁所以就因为咁样有个灾难，佢哋就突然之间停晒啦，咁样样。其实又点会停晒咧？如果真系见到个灾难，即刻惊啊！ 呢个有趣嘅系啦，佢可能即系因为佢成个小组一齐去做个研究啊。咁好多朋友咧都會問我，喂，其實 remote viewing 係咪真係咩咧？即係話學咗係咪真係一個人睇曬所有嘢咧？原來咧就唔係嘅，原來佢哋嘅研究咧好多時係一個團隊嘅。咁所謂一個團隊就係、大家做翻大家擅長嗰樣嘢嘅。例如我哋圍住有五六個人咁就算啦嚇。咁譬如有我喺度啦，有劉陸喺度啦，或者有阿 Ken 喺度啦，或者係阿毛都喺度啦。咁我哋幾個人咁啦。咁可能阿刘陆嘅擅长就系做一啲人嘅 remote viewing 嘅，咁、所以你就算做出嚟嘅 remote viewing 咧，会攞你人嗰方面嘅资料嘅。咁譬如话阿 Ken 咁阿 Ken 系好擅长攞做一啲环境嘅 remote viewing 嘅话咧，咁佢嗰啲资料咧，尤其系写到环境嗰部分咧，佢就会特别着重噶啦。咁、即系会咁样组合埋啲资料去攞一个结果。 即系可能你就系时间嗰啲空间，你会知道 嘅地方啦、或者人物 就整合晒啦， 系啦。咁然之后全部整合晒啲资料咧，咁佢哋就会将嗰啲资料即系统计，就得出一个所谓嘅。view 到出嚟嘅结果， 佢哋好多时都系一大班人做，然之后好似统计学咁样样，系咪会？譬如大家都见到呢、這、一个影像，例如系喺譬如铜锣湾咁先算啦，咁可能就结合咗，然之后有十个有八个都系铜锣湾。 嗱、 就是， 我阵间讲俾你听，我学嗰阵时个情况系点？好，好嗱，咁其实即系先前我都上去 Big Boss Club 嗰度咧，都略略提过，因为。点解会提到呢个叫 Pat Rice 或者会提到呢个 Joe Monaco 你哋呢啲人呢，因为佢哋试过喺个遥视个团队里面呢係证实啲唔係证实啦，佢哋睇到有一次係有隻巡洋舰係中咗导即係中咗鱼雷而穿咗个窿㗎。咁而佢哋当时甚至係可以嗰个鱼雷中咗嗰隻舰穿窿个位置啦，死几多人啦，因为佢嗰只舰系喺佢嘅只舰嘅右左手边嗰度中咗鱼雷，咁穿咗个大窿啊咁样。咁佢哋连嗰个左边右边啊，而只船舰嗰个位置边度中啊，甚至乎点解会中嗰个原因啊，或者系个动机啊，全部咧系喺晒佢哋嘅 remote viewing 嗰、那个佢哋个报告度系出过嚟嘅。咁即系一个非常之准确啦。咁同埋我喺 Big Boys Club 嗰度都俾咗一啲图片俾大家睇过咧，就系、是、话。譬如话 Pat Rice 或者系 Joe Monaco 佢哋做嘅测试，佢哋会见到一啲圆形嘅嘢。我尝试形容俾大家睇咧，佢见到一个遥视就系俾咗一个 location 佢，你睇下见到啲咩啦咁样。咁然之后佢就根据个 location 咧，佢就可以睇到譬如一个圆形嘅嘢，跟住有好多一条条嘅一个个圈喺个圆形嘅上高。咁、然之后咧，佢哋真系再公开俾佢睇嗰个 location 睇系咩咧？原来是一个氹氹转嚟 嘅， 即系佢虽然画出嚟就唔系好 exactly 系一个氹氹转，但系佢画得出一个圆形，佢画得出个氹氹转。但有几多少网友知道咩系氹氹转先？其实你知唔知系咩？ 我梗系知啦，我睇好多戏嘅。 你细个玩过嘅， 而家香港都仲有嘅，应该。 阿刘老话我小学都仲玩紧， 氹氹转大家应该知嘅， 又阴你唔到添。即系氹氹转，即系可能即系一个圆形嘅铁咧，喺个公园嗰啲转俾细路仔玩嗰啲啊。咁佢话佢见到佢画出嚟嗰个图，同埋真实个氹氹转系好接近嘅。咁甚至乎佢哋试过做过一啲测试，就系话，我举个例子啦，例如话我安排咗个人，譬如我安排咗刘陆，总之你去一个地方啦，咁样 唔知你去边度地方都唔紧要嘅。其实我哋呢度可以阵间试下玩嘅。 嗯，好啊。 你做咩嘢都唔紧要嘅。OK， 你走出去。咁然之后咧，做 remote viewing 嗰人咧就坐喺度咧，跟住咧就要喺度谂翻刘六当时睇紧嘅嘢，或者你当时附近嘅环境。咁曾经试过佢哋做过个测试，就系、是、一路做咧就画咗一啲有啲圆形嘅嘢啦。一个圆形嘅波啦，喺刘六身边有啲圆形嘅物件啦，咁跟住呢见过有啲蓝色嘅桶啦，咁然之后呢佢哋再睇落呢就见到有个门啦，不过个门会转嘅，好啦， end up 出咗嚟个测试系点样呢，原来可能讲唔系刘六啊，但係我讲緊真系嗰个测试嗰个人，佢企喺个地方呢，佢企咗一个公立图书馆嗰度个门口，个图书馆佢企个位置，图书馆后面呢就有两等石柱，而个石柱个顶呢就係一个圆形嘅玻璃，即係一个圆形嘅球状嘅石柱，喺个石柱嘅顶嗰度。跟住佢哋蓝色嘅桶，佢见到咩呢，佢见到原来刘六前面有个蓝色嘅垃圾桶，政府嗰啲垃圾桶呢係蓝色嘅。咁嗰度门会转嘅咩呢，原来佢睇嚟呢就係嗰啲旋转门啦。就是呢个图书馆嘅入口就是个旋转门嚟嘅。咁即係话佢哋做呢啲测试，呢个系 Joe Monaco 做㗎，呢个测试即係一个几出名嘅，佢系可以睇返晒呢啲嘢出嚟嘅。咁就根据呢啲地方或者呢啲嘢呢就可以 locate 到一个地方。当然譬如话警方话、哎、有个恐怖分子，跟住我要搵佢出嚟嘅时候呢，咁你俾呢啲资料大佬，你成个美国搵死你啊大佬。 所以其实呢即係我发觉佢哋讲话调查嘅时候有好多时呢接收到太多嘅资料啦。譬如可能佢收到100张图去接收到，但嗰100张图呢入面究竟要再配合翻例如係點樣去分析嗰啲資料，例如頭先你話一堆係模糊嘅影像，究竟佢係個圓形係代表乜呢，可能有10個可能性，咁變咗呢啲過程中嘅時候呢有時個準確程度呢就會被即係好似偏差咗，咁而軍方啊或者政府覺得咦咁樣都唔係真係好用得㗎喎，其實就係因為咁嘅原因，所以喺嗰個解码，我觉得系叫解码咧，个过程其实都好重要 嘅。好重要嘅，同埋佢嗰个过程，如果你解唔到个解唔通嗰、那个个嗰、那个资料咧、你就变咗一啲垃圾嘅资料。咁所以变咗佢哋有个有个藉口就系话，喂呢啲资料都证实唔到啊，有个模糊，不如唔系啦，接咗佢啦，无谓嘥钱研究啦咁样。咁啊，因为咁嘅原因咧，就将成个部门咧就接咗啦。咁但係所謂接咗其實唔係真係接咗嘅，點解唔係因為接咗呢，因為而係 break time 轉頭喺 Wilson 頭翻嚟第二节嘅 MJ 十三啦，咁啊嗱，如果听众朋友咧录音听到啲嘣嘣声啊、滚滚声啊嗰啲咧，就唔好介意，因为咧楼上喺度装修，就唔系有灵异声音。总之楼上喺度装修，咁我哋冇理由唔录噶，系咪？咁所以就照去啦。咁啊，如果听到啲 听众唔介意嘅，应该 唔好介意啦，系啦。咁啊嗱，正话就讲咗，即系略讲过呢个所谓嘅 Project Stargate 啦，同埋即系 Remote Viewing 嘅。一个简单嘅历史，因为唔想嘥太多时间去讲个历史。如果听众有兴趣，自己上网揾翻就好多资料揾到嘅。自己打 remote viewing 咁就可以揾到啦。咁但系正话我哋讲有几个人，好多个人要介绍。 提过好多个名啦，系啦。 其中有个名我讲错咗，正话应该叫 Pat Price。 Price 系。 我讲 Pat Rice 即系唔系饭啊。 系价钱啊。 价钱系即系我啲。两 样都好重要嘅，其实 冇错，食饭同价钱都好紧要。好啦，咁啊，刘六讲讲先。 咁啊，提翻啦，头先讲啊，有两个人啦，一个系 Ingalls Wang， 一个系 Pat Price， 呢两个咧都比较多古仔，一阵间我可以分享一下。咁啊，先讲阿 Pat Price 先啦。其实咧，阿 Pat Price 咧，佢都即系好多时都俾人要求去做好多唔同嘅调查啊。佢亦都喺好习惯，根本佢日常嘅生活咧，其实佢一眯眼喺一啲可能好舒服嘅状态，好不其然佢就自己会做紧 remote viewing 呢一样嘢噶啦，咁啊试过佢曾经有呢个喺1974年嗰阵时咧，美国咧就发生咗一宗案，嗰啲叫案件啊，咁啊有一个报纸嘅老板啦，其实系好后生嘅19岁嘅啫，报业，咁可能以前你知道，始终媒体啊做传媒呢啲系好多斗争噶嘛，其实今时今日可能都系啦，以前更加系啦，咁啊呢个19岁后生嘅准备系一个女嘅承继人咧，系去承继呢个 女仔嚟， 系啊女仔嚟嘅。 承继呢个报馆，但系点知俾人哋捉咗。咁呢、這个女仔咧就叫 Patricia 啦，咁佢咧就系俾一啲嘅嗰阵时叫解放军咁样样啦，就直情挟持咗佢。 解放军 系啊，当时佢咁样译啦，佢叫做系 Army Liberation Army 咁样啦。咁、我唔知道， 即系唔关中， 系就应该唔关中国解放军，系当时当地嘅解放军咁样，美国嘅。咁啊，佢啊俾人挟持咗。咁於是咧，阿 Pat Price 咧就去幫手去調查呢個案件。 你知唔知要講得好清楚？因為咧，啲聽眾可能有啲聽眾聽啲唔聽啲咧，跟住周圍講咩啊？阿 Jeff 佢唔會賴你嘅，佢會賴 MJ 十三。阿 Jeff 話解放軍都曾經劫持人嘅，咁我好大鑊。 係，咁你就死得㗎啦。 係，所以係講清楚啊，佢哋亦。就譯做解放軍，唔係真係講緊人民解放軍啊！ 係啦，咁啊，跟住咧，佢就去調查啦。咁跟住咧，佢就去咗呢個發生綁架案呢個現場。咁佢都睇過一啲，即係要求佢睇嗰啲曾經警方係有啲相嘅，就係、是、可能有機會系呢个劫匪嘅人，譬如可能系一啲啱啱出狱啊，即系放监啊嘅人啊，或者系曾经佢哋有啲系大嘅，可能一啲大嘅罪犯啊，咁啊俾晒呢啲相去睇。佢喺四十几张相入边咧，其实佢一眼咧一睇就认得出其中一个人，有个人叫 Donald。咁呢个 Donald 咧，佢就系话佢系一个绑架呢个女仔嘅人啊，即系绑架 Patricia。点知佢之后咧，亦都见到咧，直情系绑架，即佢做个 remote viewing 嘅时候，系见到个车啊劫走咗个女仔之后，成个逃走嘅场景，甚至乎佢可以好清楚咁样去话到俾啲警方听，嗰架车究竟个位置喺边度，泊咗喺边度，然之后咧架车咧就真系俾人揾得翻，就救翻个女仔出嚟。咁即系譬如好似系啊，喺呢啲 case 入边咧，即系除咗系军方，可能头先我哋讲嗰啲话，可能高级啲嘅可能科技啊去调查原子弹啊呢啲咧，其实佢哋都有做一啲可能系普通嘅呢啲嘅案件嘅。 其实我想讲咧，美国即系基本上美国嘅执法机构咧，同埋话军部咁样咧，如果佢我哋咁听咧，就觉得喂好匪夷所思。即系你话喂唔系嘛？你军嘅警察查案，你要靠呢啲咁嘅即系咁，我哋叫就叫 V 运运啦，即系咁即系冇科学证实到嘅嘢去查案。但系我想讲，其实美国系不断都发生紧呢啲咁样嘅。調查其實就算 even 香港都係嘅， 即係我哋講個譬如美國電視劇啊，雖然有一套叫《通靈鋼鑼》啦，啊 Patrick Jane 應該係咪嗰只叫做佢入邊，雖然佢唔係真係通靈，佢係透過好多觀察，譬如嗰個人嘅小動作啊，或者各樣嘢啊，喺一個。那個智取啊，應該話係用佢嘅智力嚟去幫啲警察嚟去定到邊啲係罪犯。其實譬如好似呢啲 case 都唔係少見，因為警方佢哋都會喺唔同嘅方法，譬如就算係靈媒啦，有時佢哋會用真係揾唔到嘅，可能揾條屍揾唔到，冇辦法啦，去揾靈媒， 冇錯， 揾心理學家，可能揾頭先我講嘅一啲查小動作，可能係一啲肢體嘅一啲專家。透過好多唔同嘅人去查案咯， 係啊，因為咧點解咧？我唔記得咗嗰個係咪 Joe Monaco， 其中有一個案件係有個媽媽係殺咗個小朋友嘅，咁然之後咧即係當然警方拉咗嗰個媽媽啦，咁但係就揾唔到個屍體嘅，那個小朋友屍體揾唔到嘅，咁直至到揾一個真係我哋呢啲叫做 psychic spies 啦，即係一啲叫做即係 psychic 即係通靈嘅間諜啦嚇，咁佢哋去做一個咁樣嘅 remote viewing 咧，佢哋就揾翻。喺一个地方揾到呢个女仔嘅尸体，咁而呢个地方咧，佢睇到附近咧应该系有一个足球场嘅，即系美式足球场嘅。咁然之后佢哋都睇到附近系好多草啦，有一啲即系而家佢仲有一样嘢好有趣，佢就睇到而家咧呢个地方咧都系好干爽嘅。咁但系迟啲呢个地方咧就会系湿立立嘅咁，即系佢睇咗好多呢啲咁嘅嘢。咁然之后当最后警方去揾到嗰条尸嗰个位置，就系、是、根据佢呢啲资料去揾嗰条尸。当然啦，你譬如你喺一个小镇嗰度发生，你唔系话成个美国去揾啊，你喺个小镇嗰度发生，佢咪喺个小镇嗰度附近揾啦。你收埋条尸都系有限远嘅啫，你唔会喺加州杀咗人将条尸摆咗喺 New York 噶嘛。所以佢就系揾翻呢条尸嘅地方咧。就冇錯，條屍附近咧真係有一個足球場喺度，即係美式足球場喺度嘅。而佢話點解個地方係乾而跟住又濕呢？原來嗰個地方先前咧係乾嘅，但係跟住落嚟咧就應該係一啲 水雾嘅问题，令到嗰个地方咧系浸咗、嗯。所以喺嗰度佢哋揾到条尸，即系原本系干爽嘅，而家跟住变咗湿嘅。咁佢哋揾到条尸嘅时候，嗰、那个地方其实已经浸咗。咁、哦、但系就透过呢个 remote viewing 攞到好多呢啲资料。咁其实美国嘅情报科或者系军部或者系警方都好啦，都系不断用呢啲 viewing 嘅方法咧去查案嘅、嗯，或者去查出一啲情报，即系佢官方唔会承认咁解咯。 唔知道香港有冇咧？ 有 系咪啊？ 香港有啲警察系查案查唔到咧。是要问啲灵媒嘅， 嗯， 即系要揾翻条尸喺边度揾啊，咁嗰啲嘅。 都我知道可能咩真系掉下西瓜啊，定唔知嗰啲咁嘅方法系咪咧？ 唔系掉西瓜，佢嗰啲真系话，譬如有个人失咗踪，揾唔到条尸咧，咁你揾唔到条尸，你冇得起诉件事噶嘛？嗯、你冇再一啲实际嘅证据噶嘛？我曾经有个朋友系警察，即系重案组嘅咧，佢同我讲过就系话系嘅，系、嗯、有系要去揾一啲。灵媒嘅， 第二啲嘅解释唔到， 解释唔到嘅嘢，但系佢唔会列入去法庭嘅证供入边嘅，佢只可以话又收到情报去攞呢资料， 情报啦， 情报系啦，佢就系嗰个情报啦。咁 嗯，好啦，咁我哋继续讲翻，即系另外仲有一位啦，仲有一个叫 Ingles One， 其实佢同阿 Pat Price 咧都有合作噶。咁啊，讲 Ingles One 咧，有呢个描述形容佢系呢个remote viewing 界嘅一个艺术家，佢都好似好有性格咁样样嘅。咁、 嗯、 你知噶啦，即系譬如可能去揾呢啲人合作之前，即系作为警方或者系一啲政府嘅人员，你一定会做好多测试啊，即系一定要确定佢系真系啱啊、 嗯， 甚至乎佢反复可能你做十次你都中咧，甚至乎几百次。佢会先会相信你噶嘛？咁呢个 Ingles One 就好憎呢啲嘢嘅，即系喂佢试过， 你信就信，唔信就算数啦。 系啦，即系佢试过咧，曾经佢喺一间房入边，咁佢俾人叫佢去做嘅工作咧，就系、是、你要去话俾个调查员听，究竟个信封入边嘅相片系啲乜嘢？即系对于佢嚟讲，呢啲系低能， 即系玩我啫，即系测试我啫， 乜嘢层次嘅问题嚟噶？咁样即系佢觉得呢啲实验真系好无聊啊！咁样，但系咧问题系呢个 SRI 同埋啲科学家咧，都真系要佢哋做好多呢啲现场，即系现场嘅测试，咁先相信佢。咁咧佢亦都真系做到啦，其实都真系好猛嘅。咁佢睇咗嘅嘢，直情系睇到世界各地嘅嘢啦，已经唔系净系睇紧呢间房入边边个信封有啲咩嘢。咁佢真系亦都研究人员都好相信佢，所以都俾因为佢嘅能力咧，俾好多资金去做调查。 即系佢就话：我而家只眼已经睇紧法国南部嗰个公厕入边个靓女啊！你仲叫我睇个信封入边张相？ 嗰张明信片咁冇嘢啊！咁样。咁啊 ，Patch Price 咧就同阿Ingles One 咧，佢哋曾经就做过另外一个大 project。呢个大 project 咧就系佢哋喺冇俾人通知佢哋任何呢个经度纬度，即系佢定位嘅一啲资料底下啦，佢哋可以好准确咁去讲到咧呢个苏联系位于西伯利亚嘅。呢、这个塞我唔识读嗰个地方，总之有个地方啦，叫Semipalatinsk 咁上下啦，咁、嘅地方 系 Skink 系啦 ，Skink 咁啊 ，Kian 咁啊，佢咧系一个秘密嘅原子弹嘅实验室， 系 佢哋系曾经系去准确到系冇人同佢哋讲过喺咩位嘅，佢哋系净连经纬度呢啲唔知道，但可以完全定到位出嚟，咁、啊当然讲完咧，咪就信噶嘛，咁后来咧呢、这个调查人员真系去用卫星嘅影像去睇翻，即系呢个地方，结果咧真系发现咧系见到一啲结构嘅嘢咧系同佢哋讲嘅嘢系吻合嘅。 嗯， 咁但系由于咧Pat Price 咧佢哋嘅形容啊系太准确啊，即系你讲个地方啫，你连嗰个建筑物啊，那个结构啲泥土可能成个系点样，外墙系点咧，都连讲得中、啊。於是咧，呢個美國嘅國會咧係認為佢哋係危害咗國家嘅安全，佢哋覺得佢哋係甚至乎覺得佢呢一個能力咧係會好危險，於是咧就直情將佢哋扣留咗調查佢哋。 佢、當時見到嗰個建築物，如果我冇記錯個時段，因為佢哋做好多測試，但係嗰個時段我冇記錯嘅話咧，當時佢哋睇到畫出嚟嘅嘢咧係咩咧？佢畫咗一件嘢。咁嗰件嘢咧就係一嚿好大嚿嘅建築物啦，咁而個建築物就有四隻腳咁樣嘅，跟住有八個碌咁樣嘅嘢，咁佢當時唔知係咩嚟噶，咁但係佢同埋佢畫咗一樣嘢咧就係嗰個建築物上高中間咧有一嚿嘢倒轉咁樣嘅畫咗喺度， 嗰嚿嘢咧就好似一个人倒转，即系好似一只蝙蝠倒转咁挂喺嗰个嗰嚿建筑物上高嘅。咁、所以当时佢哋就觉得喂咩嚟嘅咧？即系准唔准咧？点知去到睇翻嗰个建筑物嘅实际卫星图像，系见到咩咧？系见到好似而家货柜码头咧。 吊臂啊！ 吊嗰嚿嗰架车啊！ 哦， 嗰架车即系有四只脚，有八个辘，喺每边都有一组辘咁样嘅咧。 嗯， 跟住佢见到嗰个倒吊咗嗰个人，所谓咁嘅人咁嘅，原来唔系一个倒吊咗嘅人，系一个勾啊。 嗯， 即系佢哋个准确程度去到咁样啊，所以令到佢哋觉得好大镬、啊。如果我美国本身的一些军事情报地方我都可以给他入到去看到。 所以就真的调查他。但是后来呢即是经历了这个调查之后呢其实都相信他们是没有这个危险性的所以就没事了、就放于他们清白返 了。 跟着他也都讲过说譬如在这个头先讲过啦即 Pat Price 他说他描述这个苏联的时候呢他是讲得出呢他们是用一些厚的金属的物料啦，嚟做咗头先你讲个六十尺嘅球体啊，所以呢啲嘢真系完全系好准确嘅。咁啊、所以呢两个人咧就系、是、咁特别啦。你仲有一个头先讲阿 Jo 啊嘛 ，Jo 咪 Monica 系啊， 系啦嗱，阿讲阿 Jo 之前咧，我都啊仲想讲一个，原来阿 Swan 即系 Ingo Swan 咧，佢仲做咗一样嘢嘅，佢话喺太空总署咧。在这个有个当阵时啦就去这个太空啦有一隻嘢叫做先锋十号。咁呢去查这个木星搵这个木星的地方。当阵时的人呢是完全都不知道木星是怎样亦都不相信佢木星是一个木星环这样东西是啱的。咁、结果呢Ingo Swan 呢佢是画得到木星的样子出来。 佢画得到木星环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 木星环是比较后期被人知道有个环的嘛、 啊、 即大家只是知道土星有的嘛。 但是他不单只是讲去晒世界各地他是连个太空都 去 到。 太空都去到很厉害。那你是差不多了 是啊这两个差不多我想你讲下 一个。他去到这些這樣的位置呢其实军部已经觉得喂不简单了于是乎就。stop 咗呢个咁样嘅 program 啦，咁我其实同一啲朋友咧倾过嘅，有啲即系有研究开一啲资料嘅朋友咧，佢都话其实而家美国政府咧系将催眠咧系唔接纳为一个法庭嘅证供嘅， 嗯， 个原因就系因为你催眠之后咧，你会攞翻好多嘅能力出嚟，而嗰啲能力咧系可能会危害到国家，即系有一啲资料唔讲得出嚟，但系你可能透过催眠，你会立过或者你攞到翻嗰啲资料出嚟。咁而同一个道理咧，正话第一次嘅时候我讲过咧，就话其实佢系完咗，即系话接咗呢个 project 噶嘛，但系其实原来系冇接到嘅。即使系嚟到而家呢一刻啊，而家呢一刻都好咧，其实军部仍然系有一个团队做 remote viewing 嘅。 嗯， 系继续去研究呢一个咁样嘅 project。其实如果大家想再理解多少少咧，又想有娱乐性定理解呢个 project 咧，呢班叫 psychic spy 嘅人咧，如果你好想知多少少咧，你其实可以买只碟嘅，即系 买咩碟啊？ 买一套戏，一套戏咧就系 George Clooney 做嘅，嗰套叫做《密探啤死羊》。 嗯， 咁其实呢套戏咧就正正就系讲紧当时军部研究。呢、这个 psychic spy 嘅功夫啊，即系佢哋嗰班人嘅组织，当然佢入边加咗好多戏剧性嘅嘢啦。但系正正就系讲紧呢班人，即系真系有呢班人存在过喺呢个世界上高研究紧嘅。好啦，咁正话讲到，即系话佢哋去查呢啲咁嘅案件，或者佢哋做呢啲资料都系靠佢哋去做啦。咁我就想讲一样嘢啦。原来咧，大家可能都唔知道咧，就系、是、走咗个 Adam 出嚟啦。 嗯。 咁 Adams 就係一個研究者啦，即係就話講緊 Killshot 嗰、那個嗰套 DVD 個 Adams 咧。咁有啲人咧就對於呢個所謂嘅 remote viewing 咧就有好多嘅揣測，究竟係咪真係一個我哋天生有嘅能力咧，定係真係一啲政府嘅部門裏面嘅嘢咧？包括正話講 Joe Monaco 都係，全部已經係即係所謂叫裁咗員，即係炒曬啦。 嗯， 跟住佢哋走曬出嚟做民間嘅 remote。 其實我又覺得有啲奇怪，即係好似 Adams 咁啦，佢都俾人哋，佢都冇做出翻嚟，但係佢又知道咁多嘢，佢哋喺度周圍講嘅時候，其實政府唔會想控制佢嘅咩？ 即系点解佢出嚟系咁讲都冇事咧？ 冇错啦，你点解可以周围讲但系冇事咧？ 嗯， 点解政府亦都俾你入去即系周围讲咧？但系佢哋而家喺美国好多嘅研究入边咧，都有加入咗呢个 remote viewing 嘅，包括有啲你去唔到嘅地方，或者甚至乎去到 UFO 研究入边咧，都加入咗 remote viewing 入去嘅、嗯，即系佢哋会揾个好劲嘅，譬如 Zoom monitor 坐喺度，你研究，你试下遥视睇下。究竟呢个空军基地里面究竟有啲乜嘢呢，即係会唔会有啲飞碟呢，或者呢个水底基地里面会唔会有啲即係有啲水底基地係真係真係有存在嘅、嗯、一啲叫喺迈阿密嗰度，喺嗰啲地方有一啲嘅水底嘅空军基地，即係美军基地嘅，係喺水底下低嘅。咁佢哋真係叫 Zoom Monitor 去做啲研究去睇返嗰隻飞行，即係水底入面见到啲乜嘢。咁佢係真係见到有啲水底飞行嘅飞行器呢，即係 USO 啦。见到里面有啲三隻手指喺度控制緊个 control panel 嘅外星人啦。即係佢係见到呢啲，佢讲返出嚟。但当然嚟到呢一刻证实唔到嘅，你信唔信呢一件事。但係 Zoom Monitor 本身亦都一个非常之即係攞到好多好准确嘅资料嘅一个遥视者。 嗯，我遥视到你咳喎、嗯， 系咯，唔知点解突然间个喉咙系咁咳咳咁声啦，唔知咩原因啊？好啦，继续啊，有啲奇怪，我觉得。咁 你讲错嘢， 我讲错， 你系咪讲一啲唔应该讲嘅嘢？ 我唔知啊， 好， 继续，我而家都 试下先， 试下先。好啦，嗱，咁跟住咧，去到呢个时间咧，咁我就有啲朋友，我喺出边。即係有啲見到啲聽眾朋友咧，咁佢都話：喂，你幾時教搖匙啊？咁我嚇點解我 係啊？點解你會變 咗憑咩教搖匙？我冇咁嘅能力啊！咁但係可能有啲朋友都知道啦，即係啱啱過去完咗嗰個 UFO 個 conference 咧， 嗯， 即係嗰、那個啱啱舊年2012年嗰個議會咧，咁其實佢哋請咗有一位嘅教，即係有一位搖匙嘅，以前係教軍官嘅搖匙嘅。教授啊，咁叫Domino Surreal 嘅， 嗯， 咁系一位女士嚟嘅， 因为 Dominique 嘅 Dominique Surreal， 咁我叫做 Doctor Surreal 嘅，咁咁啊 Doctor Surreal 咧，佢本身系教遥视啦，咁但系我哋试过上网揾佢嘅资料咧，其实系好少资料嘅，啲资料系好唔准确。嗱，根据 Doctor Surreal， 我同佢亲自倾过偈啦，同佢讲过咧，咁佢所讲出嚟嘅嘢咧就有趣啦，佢话。其实你哋啲人去学遥视咧，其实系基本唔需要，有啲人要先打坐，有啲人先要做好多仪式，跟住先去做遥视嘅。但系佢话其实唔需要嘅，佢话每个人其实都有呢个能力嘅。咁我梗系唔信啦，咁我就佢哋又爆晒场啦，咁我就即系死鸡烂鸡啦。 吓，拗到一个位翻嚟， 拗到一个位翻嚟啦。咁其实我同阿 Stan 即系我哋以前我主有一个有嘉宾阿 Stan， 我同佢一起都去过。咁嗰個出嚟個經歷咧就有趣嘅。咁嗱，喺首先講翻 Dr. Surreal 講嗰啲嘢啦，因為網上都揾唔到幾多佢嘅資料嘅。咁、但係咧，佢自己走出嚟咧，佢第一樣開始講咧，佢就講咗，佢話其實遙視呢樣咁嘅技術咧，或者呢個咁嘅能力咧，係每個人都有嘅。但係咧，佢懷疑其實喺軍部裏邊嗱，佢自己曾經教過軍官嘅，佢自己都親自講，佢話佢懷疑軍部其實利用咗呢個遙視去做咗一啲叫做咩咧？叫做一啲嘅，即係都幾陰謀嘅，即係話佢訓練一班民間嘅遙視人， 嗯， 然之後用咗佢哋嗰套方法去做一個遙視，其實就係大家喺度幫緊或者係影子政府去攞料嘅，即係暗地裏你以為 train 緊，其實你係幫緊佢攞緊一啲資料出嚟嘅。咁佢當然啦，佢真係去到好多你而家其實上網，大家要打 learning remote viewing 咧，你會揾到好多網站都話所謂教遙視嘅，但係咧佢哋可能就係透過呢啲遙視課程咧，就係物色嗱，我估計嘅佢嘅意思就係透過呢啲遙視課程去物色一啲真係有咁嘅能力好強嘅人。然之后嗰啲人呢就可能会因为佢会俾一啲坐标你去做一个遥视嘅。而你遥视出嚟嘅嘢呢，你係唔知道你睇緊啲乜嘢嘅。Okay? 即係话我举个例子，就係而家坐喺度哦，刘陆嚟学嘅。跟住我就俾咗啲资料刘陆，你做 remote viewing 啦。 嗯。 你睇到啲咩你就写出嚟啦。咁你写完出嚟呢，佢就攞咗去即係我嚟当情报用啊。 嗯。 其实 可能是你有个能力很强，但其实你做的这个 removing 可能是查探的。 但你说的他是你说是训练军部里面的人来的。 他原先是训练军部的，他现在没有训练军部的了。即是他以前是有份即是在美军里面 做 training 的。那个 Surreal, Dr. Surreal。 你这样讲的就是说可能周围教人这些人是去拿出人的能力。去帮政府去攞资讯， 而你完全唔知道噶。 咁我咧， 即系可能你去睇睇完，跟住你睇到话有啲建筑物，点点点啊，点点点啊。但系嗰啲资料咧，其实可能你系睇紧北韩，唔知边个地方。 即 系 其 实 我就本身就天资好聪颖嘅，我嘅能力咧又好有潜能嘅。系啦，咁我就好有兴趣去报咗个名，点知咧原来我系无端端去帮人哋去攞咗个军事情报，我自己都唔知 道。嗱，根据 Dr. Surreal 佢同我。私底下讲咧，有咁样嘅可能性喺度。咁所以咧，即系究竟呢个资料系真定假咧，即系唔知嘅。但系你永远阴谋论证实唔到噶啦。咁但系佢就讲嘅话，有可能系咁嘅。咁所以佢原先咧，佢就谂住唔教，佢唔会谂住民间喺民间嗰度教呢个 removing 嘅。咁佢嘅解释就好简单，就话喂，我教咗，可能大家学咗，但系大家暗地里唔知道，原来帮紧秘密政府做紧嘢咁样。咁所以佢就肯初最初系唔肯教，但系当佢慢慢慢慢佢发现，原来即系喺呢个世界上，喺呢个互联网世界上，原来你好容易学到，好容易揾到途径去学 remote viewing 咧，佢就开始觉得喂。与其我唔教，都自然有好多人出嚟教。不如我真系走出嚟，就系揾我试叻一班嘅学生，而嗰班学生系我感觉上佢哋系即系正能量嘅，佢哋唔会做一啲负能量嘅嘢，或者做一啲即系唔好嘅嘢啦吓。咁佢感觉到呢班人系正能量啦，所以咧我就教呢班人啦咁样。咁最希望教出嚟嗰班人咧，全部嗰班人出嚟嘅咧，都系即系正正经经啊，即系。唔系帮咗影子政府做嘢，所以佢先走出嚟教。咁我哋真系试过我，你知我啲职业病噶啦，即系喂，我跟你学，我都上网抄下你啲料先。 系啊， 我就真系抄唔到好多料嘅，即系嚟嚟去去，佢第一唔中意影相，第二佢冇乜资料俾我抄到，咁所以嗰次佢过嚟就系我哋香港即系飞机学会，佢就嗰次搞咗，咁我哋就 train 咗一班人出嚟就做过呢个遥视咁样嘅测试。咁除咗呢样嘢之外，佢讲过之外咧，佢仲有讲过。咁我哋当时我问过佢一样嘢，嗱，即系佢好一个好，我点样形容咧？佢系一个好有道德嘅人。佢讲嘢咧，佢好小心讲嘅。我问佢，我话：，诶、欸，你识唔识诶呢个Adams 啊？因为 Adams 成日都上去，即系佢 Adams 第一好出名啦吓。佢搞 Q Shot 嗰个 DVD， 亦都上去 Coast to Coast， 成日都上 Coast to Coast 嘅。咁我問過佢，喂，Adams 呢個人點啊？咁佢當時就即係佢唔願講嘅，我睇到佢嘅表情。咁你知我啦，你唔願講，我更加想追問落去噶嘛。咁、我問多幾問之後咧，跟住佢就講咗一句，佢就Adams 嗰啲資料咧，你哋要小心啲。佢就話你哋要小心啲。咁佢就唔肯講喎，佢唔肯講話 Adams 嗰啲資料點解要小心啲？點解 Adams 呢個人有咩問題？佢唔肯講，直至到後尾。再之后咧，佢先至再讲，即系话佢试过有一次 Adam 上咗台啦。佢本人唔识 Adam 嘅，但系 Adam 上咗台，即系有啲朋友话翻俾佢听 ，Adam 上咗台之后咧，系对住下低啲观众喺度爆粗嘅。即系话佢去到有一啲位，其实佢嘅意思即系话，其实佢心底系咪真系咁好咧？或者佢会唔会个人本身有一啲问题嘅？咁所以要叫大家要小心啲佢嘅资料。咁而因为遥视嘅人啊，我又再提供多一次，因为听众朋友要理解，唔好因为嗰个人系出名，而你就信晒佢系一个权威去讲嘅嘢。因为往往呢啲出咗名嘅人咧，极有可能系被一啲秘密政府运利用咗佢嚟散料噶嘛。 系啊，所以卓飞讲嘅嘢都唔好信住。 系，绝对唔好信。绝对唔好信， 佢都俾秘密政府而家控制咗嚟散料嘅可能， 有可能啊，系啊，所以大家要留心谂清楚自己谂啊。好，我哋依一节嚟到呢度先，我哋下一节继续 M 2 13。回来 MJ13 第三节啊， 咁啊，继续 话咁快有第三节啦， 继续有刘乐喺度。 嗯， 即系讲到边就唔记得咗啦。 正话讲到我话你其实都唔信得过噶， 系啊，唔好信晒。我成日都同你讲唔好信晒我讲啊，啱噶啦，呢个你讲得好好咯。好啊，嗱，继续讲呢个谣事咧，咁咧。原来坊间真系有好多网站系有教谣事，甚至系真系直头你系可以用嗰个嚟到测试，佢甚至教埋你点做嘅。 嗯， 咁但系佢哋嗰个咧就一啲比较简单嘅方法，譬如有个网站噶嘛，阿刘六 系啦，有 个你而家听众嗱，听众咪住， 系 等佢哋而家即刻去攞张纸，攞支笔。去寫低先，因为我哋而家讲緊嘅时候呢佢哋未必有纸有笔嘅身 份。.com, 跟住讲完。 咁所以佢哋会好混乱。而家你哋去盡快攞张纸攞支笔。 或者你 pause 咗阵跟住你攞完笔你返嚟。 唔使我哋俾啲时间你而家去攞嘛。咁其实佢哋呢啲网站真係做到一个测试。我就望一望个刘录呢一个网站呢佢讲嗰啲资料呢几类近我哋做我哋学嗰个叫 control remote viewing 嗰样嘢嘅，咁所以同你就讲嗰个咧都应该即系接近嗰个技巧。 其实我自己已经未揾呢啲测试前自己做咗。 你先前试过？ 因为 你 系咪 讲紧？ 我讲少少先。 瞓醒觉嗰个 case 啊？ 唔系，我想讲咧，即系譬如好似头先我讲呢啲网站啦，即系佢都会教你一套方法之后，你自己可以去跟住啲 exercise 嚟试一试。 你试咗啦咩已经？ 唔系咁咧，你知道啦，咁我好多资料搜集噶嘛，咁我嚟嗰啲时间啊好紧凑噶嘛，平时咁我揾完嗰、那个，譬如呢个网站咧，都未开始做个 test， 我就已经要做节目啦，所以事后我自己会补做翻嗰个 test， 但系喺呢个揾到呢个网站之前咧，其实阿卓飞同我讲完话录谣事之后咧，喺我又未做未睇咩资料未嘅时候咧嘅某一日， 你走去试 某一个晚上，我个脑入边只系得谣事两个字。卓飞话得噶，我到时啊教你啊得噶啦，人人都得噶咁讲。咁、我咪自己去体验下咯。 我有咁讲过咩？ 你大概系咁样讲。 已经有人问我几时开班教，我话我都未知凭乜嘢去开班教，大佬。 跟住咧，咁啊前两晚啦，有一晚我好攰啊，即系又嚟做嘢。咁啊 ，OT 啊，去到好夜收工， 即系通咗顶， 系啦，系啦， 通咗顶。 咁啊，个状态、精神状态好鬼混乱咁样样嘅。 跟住去咗开 party， 去咗朋友屋企，系啊，成班咁样 饮 下嘢， 又饮咗啲红酒咁样。 唔系，咁我上到去，通常喺呢啲聚会咧，我已经未到够钟咧，我已经系自己瞓 咗 啦，系啦。咁啊，真系瞌咗一阵，咁啊醒翻，咁啊饮两啖酒，成个状态咧就系一个好。嗰啲叫做 好钝啊， 系啦，钝钝地啦， 或者好咩， 冇咩谂啦个脑， 好乜嘢嘅状态啊，好钝嗰阵时咯， 唔系 牛啊牛啊， 系啦，总之跟住好，总之个人就系迷迷糊糊咁啦， 仲已经合合脑， 迷迷糊糊 ，OK， 到一个字嘅形容， 跟住咁啊，我都谂唔到系咩字， 系咩谂唔到 ，OK， 你咁嘅个人，你讲呢啲喂语嘅， 我冇讲， 你同 Adam 系一样嘅，你讲埋啲嘢。 我只系话个人系好混沌嘅时候。 嗱，咁跟住咧，咁啊啲朋友就玩 pair 牌啦。咁我嗰晚咧，其实我未试过玩斗地主嘅。咁我啲朋友就玩斗地主啦。我唔知系咩 game 嚟嘅，其实。咁佢哋就教咗我一次，咁样我学咗好耐，咁样听咗佢哋讲，我又唔知几多只几多个款咁啦。咁我净系记得咧，最尾个斗地主嘅精髓就系要有三只牌系冚住咗唔开嘅。咁啊，大家到认咗边个系地主咧，先可以打开个三只牌。咁我就无端端唔知点解喺嗰一铺牌度咧，就喺度谂。咁我就唔系嗰个地主，我唔系揭牌一个嚟嘅。咁我就喺度谂啊，呢三只牌要唔要咧？咁样啊，呢三只牌唔好要啦。三四五咁细，即系咁样嘅一个状态啦。 即系个脑突然间 谂。咁然之后我嗰晚系 keep 住喺度谂紧试下个摇视嘅能力，睇下得唔得啦。但系讲呢个摇视好近啊，即系我个距离同张台系好近嘅啫。即系等于啊 Ingos One 俾人哋叫去间房度睇个信封入边有乜嘢相一样。跟住有三四五咁细，唔好要啦。跟住三只牌打开咗，真 系 三 四五，真系啊！ 我讲真噶，好惊啊呢、這个 case。 咁你咪哇打晒冷震噶。 咁我嗰下个状态好似饮醉酒咁噶，即系成日。 因为你其实系唔够瞓啊嘛，即系、 就 是、你啱啱瞓到半梦半醒嗰个时候嘛。 咁啊，跟住打开，跟住我仲吓再三四五，即系个成个人嘅思维系大概系咁啦。诶，继续玩啦。跟住我先跳翻转头，吓点解会系三四五嘅？是不是我想见到个三四五先套返个思想落去是我头先去 expect 呢隻牌是三四五而中咗咋。咁跟住唔係喎应该咁就继续玩多几铺啦。咁我当有咁嘅意识嘅时候尝试去再测试呢之后嗰几次嘅牌呢 都会中到一只或者半只，即系两只啦，或者 好难噶喎，咁多个 系啊，跟到我自己就揸住副牌嚟自己派添，咁我就去谂嗰啲牌嚟派，系真系会，我谂几铺入边，可能系巧合啦，唔好讲到咁神化先得噶，总会有可能有一两铺系派得中我要嘅牌噶。 原来你就系传闻中嘅高进。 但系咧之后系啦，咁啊第二日之后到而家都未试过啦，我唔知系咩状态啦。 正话就刘六讲一个咁嘅古仔咧，并唔系一个即系傻更更咁讲个古仔出嚟，原来个理念系咩咧？即系个理论系咩咧？原来当刘六咧系瞓到半梦半醒，跟住可能亦都受少少红酒嘅影响啦，又通宵又攰咧，个脑嗰个脑电波咧其实系去咗一个 alpha 波。 嗯 ，alpha 波可能好多听众都已经知噶啦， 都知噶啦。嗯，好啦，而有啲人去做 remote viewing 嘅时候咧，甚至有啲人去读嗰啲叫做直觉塔罗咧，或者阿 Chris 教嗰个直觉都 OK 嘅，讲真 塔罗咧。其实佢哋都系要入呢个 alpha 波嘅状态，即系话原来你入咗 alpha 波嘅状态咧，你可能会攞到好多嘅资料嚟，你唔知 道。系啊，我以前咧即系有试玩下玩下咁帮人测字噶嘛，你记唔记得啊？咁我测字嘅时候咧， 我哋讲完好多人饮大咗先走去马会买六合彩。 唔系我讲嗰个测字嘅时候咧，系真系你会去个脑入边咧有一个状态咧，就系你自然进入咗好似 alpha 波嘅状态，即系清醒嘅，唔系饮醉酒嘅时候，而系喺嗰个位度咧，你就好 focus 咁样样去接收到某啲嘅画面，跟住我就会讲翻出嚟。咁被测嗰啲人就通常话中啦。咁我成日试玩呢个游戏，咁嗰个状态真系你好专注、好专心，你真系心无杂念咁样嗰时就做到嘅。咁嗱，其实咧头先我哋讲嗰啲遥视嘅研究嘅时候咧，咁呢个脑电波或者系啲电磁场咧。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来的。因为我有看返呢之前有一些调查呢，他们除了去做这个遥视的研究之外呢，他们还会去做一些测试，因为他们想确定那个研究是真定假。他们就加了一样东西，有一个叫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呢，叫 Faraday Cage, 就是一个笼来的。咁中文译名应该叫法拉第笼啦。咁这个笼呢，其实他们有时SRI 会同一些可能灵媒合作去做一些测试呢，原来这个笼呢是可以阻止一啲电磁辐射嘅信息啦，佢即系隔绝咗你嘅，咁所以佢哋想有呢啲咁嘅情况底下，睇下系咪准确。咁原来发现咧，其实就算喺个笼入边同外面咧，会唔会有咗呢个笼咧，就削弱咗佢哋嘅心灵感应能力咧？又唔会嘅，反而系增加咗嘅。咁所以个结果结论得出就系话，可能咧，你电磁越少，呢啲磁场越少影响你嘅时候咧。你的 remote viewing 的结果呢就是会更加好， 更加强。 所以呢有时我们刚才你讲得啱的，可能其实我们个个可能都真的有这个能力，不过呢我们日常生活接触了很多这些东西资讯，身边你围绕着可能是有很多不同的辐射啊、磁场啊各样东西，你是简称为 削弱了我们的能力， 好像 noise 一样，即是你是收了很多东西很杂的资讯，变了你都不知道自己收了。所以你刚才讲话在做这些remote viewing 之前，我上网看过啦，可能有些简单的教学啦，很多时候他们都是叫你去进入一个静心一点的状态，他称之为 mind power, 所以你的 mind, 你的脑那个 思想啊，各样嘢你系要你个状态一定要好清静先得， 系 系啦。咁 你喂正话嗰个网址咧，嗱而家我相信啲网友攞晒笔啦嘛，准备晒啲纸同笔啦。 咁 咧个网 站咧就叫做 www.dot 啦，佢叫 greaterreality.com。咁佢成个网我串一次啦，就系greaterreality.com。 你慢慢串多一次。 greaterreality greaterreality.com。 咁佢其实你上个 main page 嗰度呢，佢喺左边都有啲 columns 呢，你可以揀返㗎啦。咁你见到佢係有一个叫做your remote viewing ability 嘅 test 嘅。咁你佢就教啦，即係佢都係头先好似我咁讲话，佢都会有啲 step 去教你嘅，即係我简单啲咁好快咁讲一讲。佢通常就叫你令到你自己个脑啦，尽量都好似佢写咗一个好似叫空咗嘅碗咁样，即係咩都唔好装，好似瑜伽咁呢，你咪成日都有时做瑜伽，老师都叫你将所有嘅意念放空，所有嘢唔好諗。但係呢好难嘅，因为呢 你想不好想嘢嘅时候呢， 其 实就自然就会想嘢㗎啦。你唔好想嘢，点知你老板嘅样子就出现咗喺你面前㗎啦，即係嗰啲呢。咁但係所以佢话其实你要反复咁去练习啦。 通常都系一系老板一系老婆啦。 哎你是想老婆的原来。咁跟住呢反复咁样练习啊，做好多次，可能即唔系同一日啦，可能你经历好多日啊，长时间嘅练习呢，其实你总会呢慢慢你就会搵到一个空嘅，即系嗰个状态。咁甚至乎你就会好似一个脑度有个黑色嘅一个窗咁。咁当你 identify 到啲黑色嘅窗呢，其实呢个窗呢就系帮你去接收 message 㗎啦，咁样去咁讲啦。咁跟住叫你都系叫你尽量静心，跟住去谂一啲 image， 你见接收到啲咩 image， 你喺个窗入面你见到嘅。咁但系咧，佢都有提嘅，就系话好多时咧，你头可能一两次做嘅时候，你会好多 image 咧弹晒出嚟嘅。你可能会见到你阿妈个样啊，你见到只狗啊，可能见到一棵树啊。你当你见到呢啲咧，好多时都系唔啱嘅，都系一啲错嘅 message 嚟嘅。直至到你真係你当你见到一样嘢你係赋予到佢一个意义嘅时候呢，好多时都係未必啱，而且你唔好刻意去心急去畀一个意义佢。即係有时有啲人见到个红色嘅圆形，係咪喺个红色嘅波呢定係个水桶呢，你去諗好多嘢嚟去 fit 落去呢係错嘅，佢话。咁所以你尽量去放松你自己去接受，直至到可能有一啲嘢你真係见到唔知係咩嚟呢，你记住佢。咁大概个程序就係你一路咁去做啦，跟住你尽量去记低佢。咁你去不断呢个练习呢，去揾啊，究竟边个先系真嘅一个 remote viewing 嘅 message 俾到你咧？咁最后，其实你揾得到嘅时候咧，咁你跟住个程序做咧，你就去放开你嘅眼，可能眯埋你嘅眼，嗰样嘢接收完啦，你就写低去画低去你见到啲乜。咁咧，佢大概一个简单嘅方法咁。咁佢你学完晒呢一扎，睇完晒嗰啲 step one two three 之后咧，你就可以 click 一个叫 start test 嘅掣啦。咁一揿咗入去咧，佢就有啲图画喺度。咁佢有个 step 喺度嘅，应该咁讲，唔系 佢首先有啲文字， 系啦，有啲文字就教你逐步你再去点样样去谂，跟住你点样做，跟住好啦，你临尾你画得啦，跟住你先再 click 嗰个答案出嚟。咁个答案咧就系张相嚟嘅。头先我哋试过一次啦，即系揿，我哋唔系真系去做个 test， 但我哋揿嚟睇啫。咁跟住佢就会出咗张图，可能呢张图同你嘅画出嚟嘅嘢究竟有几 match 咧，有几 percent 咧，你可以再去睇啲分析咯。咁佢就系一个咁样样嘅网站，即系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试一试嘅，都几得意嘅。 系啦，你等我读多一次，试你读得黐晒你跟啦。三个 W 啦 ，dot 啦，跟住咧就系 Greta 啦，即系 G for girl 啊，跟住 R E A T E R， 跟住另一个字即系一齐啊，冇 space 噶。另一个字就是 reality 啦 ，reality.com。OK， 咁啊，自己试啊，有兴趣。 都唔知系咪真系清晰咗嘅？ 我觉得系咯，点都清晰。 自己揾啦， 自己揾啦 ，Great reality。OK，anyway， 咁啊，呢个就系网上都揾到一啲咁嘅资料啦。咁好啦，而家我咧就要开始首次披露卓飞学呢个姚氏当时嘅嘢啦。咁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听下嘅。千几蚊嘅呢个课程啊， 咁你而家讲咗出嚟嘅话都值钱嘅，系咪啊？ 系咯，我系谂紧系咪呢一 part 不如唔好讲出嚟，跟住 即系完啦，跟住 完跟住就大家有兴趣听就俾钱。 思神尾嗰度就攞半价500蚊就上嚟啦。 嗱，我哋唔可以咁样嘅。嗱 ，anyway 呢个测试咧就系、是、啱啱 UFO Club 佢完咗啦，咁就Dr. Surreal 就会有一个 workshop 就系教一个基本初步嘅一个姚氏啦。咁当时都几多人去学啦，正话我讲过阿 Stan 都有份去啦，咁我哋就係掠入去嘅，咁我入咗去，咁佢原来阿 Dr. Surreal 当时都讲咗几样嘢嘅，佢就係话除咗佢即係开头讲咗一啲，即係话原来而家根据佢咁讲呢，係话美军而家仍然用緊呢个 remote viewing 去做嘢嘅，另外一样嘢就係开始教我哋 remote viewing， 咁佢哋首先要做第一步嘅咩呢，就係要学习一啲叫做，我唔记得咗个名字，好似叫做 Instagram，定系叫 pictogram， 我唔记得咗。 Instagram 系成日影相嗰个 Instagram， 唔系嗰个，即系其实佢嘅意思就系有一啲图像要我哋画嘅。咁其实佢分咗几种图像嘅，一种就系、是人物啦，一种系环即系大自然啦，分即系几个 category 啦，人物啦，大自然啦，人造嘅嘢啦，即系一啲人为嘅建筑啊，或者系一啲人造嘅嘢啦，一啲动物啦，一啲地貌啦，甚至有啲系一啲建筑物或者一啲即系关闭场所嘅建筑物啦，类似咁样嘅嘢啦。即系总之水啊、风啊嗰啲，即系水啊嗰啲啦，咁样咁好啦，咁就定咗一扎咁样嘅基本嘅 category 嘅。 咁佢同正话你介绍个网站好似嘅，就正话个网站就俾一扎英文字母你，即系佢冇意思，可能 M C A A N 咁样。 嗯嗯。 咁而 Dr. Surreal 嗰套方法咧，佢就系一个叫 Control Removing， 佢就话呢套方法咧就系由军部留翻出嚟，系军部嘅。我哋 even 连你写边一张A4 纸上高，你要做呢个 Control Removing 嘅时候咧，你写边个位置咧都有一个限制喺度嘅，即系你要跟足佢。 真系好 control。 甚至有冇 hyphen 嗰行字有冇 hyphen， 佢日历点样写，你都要写得好清晰嘅，即系要跟足佢个做法去做嘅。咁咧，正话讲我要学习嗰扎咁嘅符号咧，其实就要学习一啲即系一只手好快速可以撩到出嚟嘅符号，唔可以有误解嘅，即系你唔可以话一个图一个叫做咩，唔可以有一个造型喺度嘅。例如我要画一只动物咁样啦，我形容呢个系一个动物咁样啦，咁我唔可以画一只牛出嚟嘅，因为系一个好实体嘅一个 image。你可以画一个交叉。你可以画一个 S 型嘅蛇形嘅嘢，你可以画一个窿或者画个圆圈或者画啲乜嘢都得，但系要一笔过画出嚟。 呢度我唔系太明白，你嘅意思系喺上堂前你哋就首先要学咗画画， 系啦， 画画。 嗱，每个人有自己嗰一套嘅 design 出嚟嘅， 哦， 即系刘陆你学嗰套，你画风同我画嘅风系唔同嘅。 即系我画，譬如如果我要画一只猪， 你画水， 我画水，我就唔可以真系画我平时画见到嘅水出嚟。我就可能画一条线打横，咁呢个就 系 水啦。 系啦， 我要俾一个意义我画嘅画咁意思。 或者你画一个地下，你可以画一个，譬如佢 land 咁样，咁你可以画一个求其画一个 一笔过嘅 一笔过嘅嘢。 即系我画只猪咧，可能我就纯粹我画个圆圈咁样就代表猪啦。 系啦，你唔系猪，佢系代表 animal， 哦， 即系佢唔会用动物去局限咗，佢就系要 大分类， 大分类系啦，大嘅 category，animal 动物，咁你可能画一个圆圈就代表动物嘅，咁，样咯。咁即系你要先学习咗你 自己做字咁啊，好似 系啊，系你佢唔知道，我唔记得咗有七个定八个，我要翻去睇翻录先，因为我写书之后我未。 总之跟嗰七大类咧，你自己去画翻一个图案，咁呢个图案就系我刘陆嘅嗰套图案咧，就代表呢七个大类啦。 系啦，你永远都系 stick 住呢套图案噶，到你一路学，你都系用紧呢套图案去做嘅。好啦，咁、那个图案要快嘅，点解呢？因为佢话你，我俾咗一个坐标，所谓嘅坐标，佢所谓嘅坐标就系一个一堆冇意义嘅数字，佢嘅就全部数字嚟，譬如九五四四二咁样啦。 我系唔睇得明嘅，其实 你唔知嘅。嗱，佢九五四四二就系代表咗一张图， 嗯， 就同你正话个网站。嗱，如果阵间有网友去试过呢个网站就知嘅。 系系， 佢正话嘅就系一张相片，但系佢俾一堆冇意义嘅英文字母嚟嘅 ，M U C C A 咁样。冇意思噶嘛，系咪？咁你嗰堆字其实就代表咗嗰张图， 其实系一个好似 symbolic 嘅一个问题嚟。 冇错，但有趣嘅咧就系佢 control remove 嗰个数字咧系 random 就作出嚟嘅。 哦， 即系话我，譬如我而家有张相， 嗯， 有只蟹咁就算啦， 嗯， 喺沙滩度有只蟹啦。咁我呢张相咧，刘陆你唔知嘅， 嗯， 但系我呢张相我俾另外一个人，佢求其编个 number 落，好啦，就叫92334咁样啦。咁，跟住就将张画咧。就摺翻落去一个信封度， 信封面就写住92234咁样啦， 92334系啦，跟住再入落去一个鸡皮纸袋度，封密咗，你睇唔到咩嘅，只系我知嘅啫。刘陆，你做个测试嘅时候，你唔知道，你就知道92334呢个数字。 嗯， 好啦，跟住咧，你就要望住呢个数字咧，你就喺个脑度谂啦，即系喺个脑唔系谂，即系你个脑有啲乜嘢弹出嚟，你就要即刻 drop 低佢， 嗯嗯。 所以因为你弹出嚟嘅可能同时间弹五六样嘢出嚟嘅， 嗯， 即系可能突然间弹出嚟系人，跟住弹动物，跟住弹水咁样，咁你就即刻喺度 mark 低，咁好快写咗嗰啲符号出嚟。 嗯， 佢话咧，原来你个脑当时一谂到嗰啲嘢咧，就系嗰一刻嘅啫。 嗯， 你一 get 到个 signal 系乜嘢，你就即刻 mark 低嘅。佢话，但系你个脑其实分开两样嘢，一样叫潜意识。一样叫表，即系而家个意识， 嗯嗯嗯， 即系你个而家个 consciousness 咧，你个意识咧系会帮你作好多古仔出嚟嘅， 嗯， 就正如正话你个网站咁讲啦，即系佢帮你作一啲古仔，例如，诶，有只狗啊，或者有只动物啊，咁应该可能附近有条河俾佢饮水啦， 嗯， 或者附近有啲泥土啦，咁样，咁， 嗯嗯， 样呢个创作呢个古事咧，就系，是，你个意识喺度不断喺度干扰紧你嘅资料嘅，而。你有啲資料係突然間噗一聲彈出嚟，但係係冇意義嘅、冇關係嘅嘢咧，其實嗰啲資料就係你要攞嘅資料嚟嘅。咁， 嗯， 你就要分辨得到，佢要做好多測試去分辨得到你去攞嗰啲資料係即係要即刻 drop 低。 我哋试过系好攰， 所以咧，我前晚嗰个三四五咧就唔系咯，因为我知道系三四五啊嘛。如果系咁， 即系咩意思啊？ 即系嗱，我个脑弹咗三四五出嚟，系好实在嘅三四五出嚟，成个画面咁打开真系三四五啊嘛。咁咪唔系好似你头先讲嗰啲一啲模糊嘅唔知咩嘅影像咯？ 你嗰个唔算系真系一个 remote 嘅，但你嗰次算系 解答咗神怪嘅事件。 神棍。 咁但系真系你头先讲嘅就系你嗰个脑入边真系会好攰噶嘛？ 系好攰。嗱，其实咧，我想讲俾你听，我当时个成个上昼咧，就系、是、大家喺度练习紧呢个咁嘅手写呢啲符号啊。咁即系你要不停咁练嘅。其实我而家已经放咗，因为我搞本书都未有时间。而家我翻去就要练翻。就要手写嗰啲符号，就是、熟习翻嗰啲符号嘅。咁然之后咧，你就去望住嗰堆 number， 你就即刻 get 到啦。哦，譬如你见到有一啲人为嘅嘢、人做嘅嘢，咁你咪即刻写低即系嗰个符号咯。 嗯， 因为你连写低 handmade 或者 manmade 咁样个字咧，你都太长啦。 嗯 嗯，佢话你一路写嗰啲字嘅时候，其实嗰啲符号不断崩出嚟。 嗯， 即系讲紧可能一秒钟崩几个符号，即系你要好熟快、好快咁样写晒你嗰啲当系速记咁样写低晒你睇到嘅嘢。好啦，然之后你睇到嗰啲嘢 drop 咗嗰啲资料出嚟咧，原来嗰啲资料本身已经包含咗图像，包含咗资料喺你画嗰一笔嗰度。嗱，我解释清楚就系、是，譬如我见到假设我画个圆形系代表动物嘅， 嗯， 我嗰一刻睇住个 number 咧，我会见到有个信息出咗嚟，就系、是、我见到有只动物， 嗯， 唔好理嗰只咩动物住，即刻画咗个圆形先， 吓。 跟住你就唔好理啦，你画完个圆形你就唔使理噶啦。跟住你就再睇有啲咩咧？咦，见到有啲人为嘅嘢，咁跟住即刻就画个交叉系代表人为嘅。跟住我见到有啲地貌，咁跟住我就即刻画翻一条线就代表个地貌嘅意思咁、嗯。好啦，当你画到冇嘢好画啦，谂唔到有咩咧，跟住咧你就再睇翻你画出嚟嗰啲图像，即系画出嚟嗰啲代表嘅图像，例如。圆形代表动物嘅，咁佢就要教我哋揾只手指掂住个圆形。 吓， 咁然之后咧，你掂住个圆形咧，你个脑就开始去睇下有啲咩数字，或者有啲咩文字，或者有啲咩资料弹出嚟。 可能弹到 face 咁样咧，咁可能就系 face 狗咁样，可能会咁啊。 唔系，嗱，你咁样咧就变成系你嘅意识作咗个意思啦。点解 face 一定系只狗咧？ 嗯， 点解 face 唔可以只猫咧？点解 face 唔可以系只老虎咧？咁、嗯、即系当你嗰刻你。get 到咩数咩图像或者 get 到啲乜嘢，你就即刻 drop。 咁即系话，而家我掂住我，譬如圆形呢个动物，我又会弹多几样嘢出嚟，我又要再 mark 噶咯。 系啊， 咁可能又系弹一堆冇意义嘅出嚟噶。 所以佢就分咗一个格式嘅，例如你先定咗系第一样嘢，你睇到嘅系一个圆形，系代表动物嘅。咁、嗯、你就再先摸下个圆形，掂住个圆形。佢话你掂住个圆形，其实你会攞到 signal 嘅。 嗯， 咁你掂住个圆形，跟住你喺度谂到啲咩咧？跟住画啦，画咗、嗯、即系正式写咗个名。譬如我今次见到老虎咁样，咁我咪写 tiger 啦。咁、 嗯、 如果因为我哋系英文啊嘛，我哋要俾佢睇啊嘛。咁、嗯、跟住你见到啲乜嘢？譬如你好啦 ，tiger 呢度动物你睇到咁上下啦，冇嘢啦。跟住掂下隔篱，咦？我见到有啲建筑物咁、哦、样，譬如我写咗 enclose 咁样啦吓，一啲密闭嘅环境。咁、嗯、然之后你见到 enclose， 跟住你咪即刻写啊！我见到圆形嘅建筑物、嗯，或者我见到长方形嘅建筑物、嗯，或者见到啲圆形嘅窗咁样。咁嗰啲你就根据一个 category 咁样，就将你见到嘅嘢咧就写。 今次就可以真系写自己嘅 language 啦。 系啦，实质啲，即系真系你睇到具体啲嘅嘢啦。 嗯。 好啦，咁然之后跟住落嚟咧，你就再去睇啦。譬如话你跟住要睇翻其他嘅感觉，例如。当时嘅感觉系见到系听到好嘈啊，你感觉到好嘈啊，你感觉到好有风啊，或者你感觉到有啲乜嘢啦，咁佢全部系写低晒。 系每个 category 嘅感觉。 唔系呢个整体成个图像嘅成、件事个环境嘅感觉，你写低咗、或者好热啊咁样，你感觉到嘅。咁当时 Dr. Sherry 话咧，佢最初试过做一啲测试咧，直头感觉到系有风嘅。 嗯。 但系咧。現場係即係佢做緊測試嘅現場係即係冇風，又冇開冷氣，又閂曬窗咁樣。咁總之就係咯，就係、是、突然間有啲風吹過嚟， 真 係 好似有風吹緊佢。 係啦，佢 feel 到有風，所以咧仲唔係佢一個喎，佢成班人都 feel 到，所以佢哋寫低咗好大風、 嗯。 而開出嚟嗰張圖就真係好大風嘅環境嚟、 嗯。 好啦，咁跟住就係開始去形容啦。你當你嘅文字形容都唔夠咧，你就開始畫圖啦，開始畫公仔啦，咁、啊畫啲公仔啦。咁啊 ，Stan 系一个 design 好叻嘅人，咁佢幅幅画咧画到好好好见臭咁样咧， 畫到啲環境出嚟啊咁。咁我就要分享幾樣嘢啦，因為當日成個 workshop 係全日噶嘛。咁我哋咧就其實係好攰嘅，因為成個上晝已經做咗嗰個畫嗰啲圖像嗰啲訓練咧， 又要背書咁， 又要背書咁，好攰噶啦已經。好啦，跟住第二，依家跟住咧已經開始進入去做真係測試啦。佢就攞咗一張相出嚟去做測試。咁第一張相咧就冇一個人中。乜嘢都唔中嘅，即系大家都系未熟习到个技巧啊，唔知点样中。跟住第二张相咧，大家咧就喺度画，跟住一开出嚟咧，哇！全场嘅人咧系呆晒，系不得了嘅。 嗯， 究竟系咩咧？我哋留翻第四节讲。点解正话讲话嗰个结果开出嚟呆晒咧？嗱，当时现场我哋有几个人啦，即系当时都有成六七个人喺个现场做紧 remote viewing。咁我当时咧，我就系睇到一个圆形。嗱，其实我仲有睇到好多其他嘅嘢嘅。吓，咁但系咧，你空白噶嘛？我俾张 number 你，你乜嘢都可以得噶嘛？你可以见支麦，可以见到道门，你可以见到杯茶，系咪？你见到好多嘢噶嘛？咁而现场都有好多人一齐现场喺度做紧个测试。总之我就知道做完整个测试之后呢，其中有一位我记得冇记错佢名字，好似叫 Michael 呢，就写咗一个英文字，写住 Central Park， 即係纽约嘅中央公园。咁我当时呢，我就好清楚地见到有个圆形嘅嘢，就我觉得好似一个地下嘅坑渠盖个窿咁样嘅。咁但係入面有啲光射出嚟嘅，即係啲光喺个坑渠盖嗰度，个坑渠窿嗰度射出嚟，仲要系好强嘅光咁射出嚟嘅。咁跟住咧，有一个咧就见到好多脚。我哋有一位朋友阿潘，佢就直头系见到有好多脚喺度行入去。另外有一位咧就见到有好多女人喺度。点知张相一开出嚟咧，嗰张相咧就系一个圆形嘅喷水池。而当时喺个喷水池咧系举行紧一个时装表演。 哇！ 而呢个喷水池的位置就是 Central Park， 好恐怖啊！ 我哋当时是呆咗，唔系啊嘛，即打冷震啊！ 系咯， 咁嗱，我哋其实因为咁样做一个 section， 咁样或者一个 section， 但其实一个 section 已经好攰嘅，因为你要好集中精神，或者你系要好静心咁去做呢、這个。而当时又衰，因为我哋当时系喺UFO Club 阿 Moon 嗰、那个佢个学校嗰度 A Moon， 即系九龙塘嗰度做。佢隔篱屋喺度装修，喺度嘣嘣嘣嘣喺度转地，咁我哋咧就好辛苦，其实嗰下已经好嘈攰啊，咁跟住做完第一个 section， 跟住就做第二个 section， 第二个 section 咧就少啲人做，因为大家都已经攰嘅，咁嗰个 section 就点咧？我就各有各睇嘢啦吓，咁啊 Stan 又画公仔，画咗好多风景出嚟啊，咁好正咁啦。咁我咧，當時我睇到 畫板， 我當時咧我就冇畫畫嘅，我淨係睇到有個白色嘅三角形，或者係一啲圓錐，我寫咗個空字嘅，即係個圓錐嘅嘢嘅，白色嘅。跟住咧，我就睇下咧，我又見到有貓有狗咁樣嘅嘢啦。咁跟住我又見到有一個螺旋槳啦，即係好似嗰啲即係螺旋槳，你知咩啦？咁跟住我又睇又有其他有啲人啊咁樣咁你知啦，你睇咗咁多資料啫嘛，咁你去到最後其他人又睇到其他嘢，我唔知嘅，唔記得咗睇啲咩嘅。點知張相一揭開出嚟係咩咧？係一個雪山。 嚇！ 個雪山側邊停咗架直升機。 嚇！ 個直升機上高係三塊葉嘅螺旋槳。 嚇！ 咁嗰個問題就係我當時佢就話。你可以见到嘅好多嘢噶嘛？你一堆 number 咧，可以见到架车，你可以见到个宝马，你可以见到架单车，你甚至见到有两只鸡喺度噶嘛？点解你会见到一个螺旋桨咧？即系螺旋桨唔系一样咁容易俾你联想到嘅嘢，但系我就谂到个螺旋桨。而当时我就写咗 propeller 个字，跟住我其实我仲想写住三个 blade， 即系三块叶嘅 propeller。咁嗰个开出嚟就系一只直升机喺度。 咁猫狗咧？ 冇。 冇猫狗，猫狗就另外多咗嘅信息。 猫狗可能就多咗出嚟嘅信息啦，但系螺旋桨就系喺中间弹出嚟嘅信息。咁、嗯、你要谂下，你要由一张纸嗰度乜嘢都冇，你要谂到一个螺旋桨出嚟，其实系即系你可以谂到好多嘢噶嘛。即系螺旋桨嗰个撞到、那個。 举例嗱，即系如果你咁讲，螺旋桨加嗰个空咁样加猫狗喺第一张第一个 section 嗰个 central park 咁就唔 match 噶咯，即系所以唔系。巧合咁样撞咗出嚟， 系、啊、 而系即系乱咁 fit 落去嗰张图度噶，因为唔系张张图都 fit 到噶嘛，你嘅答案 冇错啦。咁、嗯、所以嗰件事咧就更加令我觉得匪夷所思啦。咁其实我哋试咗两个 section， 跟住好似仲有，我唔记得咗有冇做第三个 section， 唔记得咗，因为大家都已经嗰阵时已经五六点攰到咧系不得了嘅。基本上我跟住走嘅时候，我一上个的士就已经即刻瞓咗。 吓、 嗯，咁好攰咧，咁跟住就完咗啦。咁呢个 section 就即系成个 training 就完咗啦。咁好开心啊，同 Surreal 即系 Doctor Surreal 影嘅相啊，开心啊，嘻哈哈咁，跟住就散晒啦。咁啊冇嘢啦 ，Doctor Surreal 就应承咗我哋咧，就我哋呢一 group 人咧就系、是、香港嘅 CRV 嘅学习团队咁样啦。咁、嗯、就一 group 人咁就开咗个 group 咁样啦。咁然之后呢咁佢就飞咗返去美国啦，咁佢就应承每个星期呢都会俾一个 coordinate， 即係俾一个坐标 number 我哋嘅嗰堆，即係嗰堆 number 啦。咁我当时呢就佢飞咗之后呢，跟住我就埋手赶我本书，因为我嗰个时候啱啱十一月几十二月赶緊本书出㗎嘛，係咁写本书。咁我最记得有一晚呢，我写嗰本书写到两点几，好眼瞓好攰。咁我正准备瞓觉嘅时候咧，突然间个 email 咧就弹咗，即系你有 email 啊，有一个 email， 咁啊开嚟睇啦。咁、 嗯、 一开嚟睇咧，就原来因为 Surreal 攞晒我哋咁多个人嘅 email address， 咁佢 send 咗个 email 嚟俾我睇咧，就系、是、OK 另一个 number 啦，即系你而家佢喺美国同我哋做实验，即系做一个测试或者俾我哋练习，佢俾咗一个 number 我。咁我当时其实准备熄，我系好眼瞓， 但系会忍唔住噶。 我好眼瞓，但系我谂下唔系，佢、哦、都。即系反正都仲喺度 save 紧啲嘢啦，或者做紧啲嘢，不如做埋先瞓啦，争都唔争十分钟啦咁。咁我就喺极度眼瞓嘅过程之下咧，我就开始做呢个 removing。咁我就好眼瞓咁掹咗张纸啦，将个 number 抄咗啦，跟佢个格式写低晒时间地点，你做嘅时候旁边有咩人喺度帮，即系喺度即系协助你啊。你有啲咩个心入边有啲咩问题啊，或者有啲咩？影响会影响到你思维嘅嘢，你都写晒喺度。咁当时咧，佢有一个 topic 就写咗喺右上角有一个位咧，就系话你如果你而家有一刻你有一啲嘢或者有啲事件或者咩都好影响紧你心情嘅，或者你觉得会影响到你嘅遥视嘅能力嘅话咧，你写埋落去咧。咁我当时就喺上高写咗 sleepy 嘅，因为我系好眼瞓嘅。 吓， 咁跟住就开始做。咁我做嘅时候咧，我就记得，我好记得我睇到啲咩咧。我画咗几样嘢出嚟，我画咗一啲 natural 嘅嘢啦，即系一啲自大自然嘅嘢啦，可能啲树木啊嗰啲嘢啦。跟住咧，我就画咗一个man-made 嘅嘢啦，即系一啲人为做出嚟嘅嘢啦。跟住我写咗 animal 啦，即系动物啦，即系有啲动物我见到啦，甚至我见到有一啲enclose 咁样嘅嘢，我唔知咩嚟嘅 enclose， 即系总之感觉到有啲嘢。咁跟住我就喺度开始写咯。咁我就见到有啲白色，有啲绿色嘅三角形。 嗯， 而个三角形嘅当当咧，就系、是、白色嘅。 嗯 ，OK， 咁好啦，咁然之后咧，跟住我就呢啲即系写咗好多嘢，跟住我见到好多水管啊， 系 好多铜嘅水管啊，咁样嘅嘢啦吓。咁、啊、跟住我就见到动物、啊。 嗯， 咁我就见到动物，我就写低咗animal， 咁我就写咗 grey， 即系灰色嘅、 嗯。 我当时个脑睇到咧。就是、一隻灰色的四隻腳在度行緊，咁、我就寫咗 grey 啦，跟住我就諗下，咦，嗰四隻腳有紋嘅，咁可能係貓嚟，我咪寫咗貓咯，係咪？寫咗 grey cat， 跟住 stroke 可能係老虎，我咪寫埋 tiger 咯。咁佢就話你唔好質疑啊嘛，因為冇見過灰色嘅老虎啊嘛，咁我咪照寫 tiger 啦。咁跟住我就再已經開始寫其他嘢啦。咁當時寫到其他嘢，其實寫完噶啦已經。跟住写完啦，唔理啦，谂住攞个手机影张相，跟住就掉过啦。突然间个脑咧就 pop 咗，咦狐狸、啊，狐狸啊！咁、我跟住就放低个手机，跟住再喺上高再 high 咗一栋喺 animal 后边写住 fox 啦。咁佢影咗张相，咁就 send 咗过去俾 Doctor Surreal 咯。跟住我就即刻上床瞓觉，因为攰得好紧要，我连电脑都冇熄就上床瞓咗觉。跟住瞓醒觉第一件事就系起身，咁啊翻入房一睇，咦有 email 到，咁啊开个 email 啦。咁 email 咧就系、是、Doctor Surreal 就系、是、即系 attach 咗嗰张相，跟住佢就话你卓飞 我想知道你睇完个答案之后你嘅反应，或者你个谂法。咁我开张相，一开张相系一架车，架车上高有只狐狸坐咗喺度。 吓，其实呢个唔系好合情理嘅一个画面嚟嘅。 唔系佢嗰只狐狸，佢张相系佢自己影嘅。原来佢话佢嗰架车系佢嘅，一架蓝深蓝色嘅宝马系佢嘅。嗰、那个车上高嗰只狐狸系佢成日都有只狐狸走去佢嘅车上高嗰度食嘢嘅，因为佢成日将啲食物摆咗喺架车上高嚟喂只狐狸嘅、 哦， 即系佢一个几 spiritual 嘅人嚟。咁但系你动物你可以好多嘢噶嘛？ 嗱，首先呢张相就本身唔系合情理，但系你写嘅嘢即系又会同张相又 match 到。 唔系， 又唔系， 我就睇到狐狸嗰下，我已经呆咗，因为点解咧？你动物你可以四只脚动物，你可以系猪，可以系牛，你可以系骆驼，你可以系马，你可以系驴仔，你可以系只鹿，可以系猫，可以系只狗。 但系嗰、那个譬如绿色三角形上面白色咁嗰啲就冇出现嘅。 嗱，嗰啲咧，根据 Dr. Surreal 讲咧，嗰啲喺张相片嗰度咧就唔系好出现嘅。但系咧，佢话其实影呢张相，因为张相系佢自己影。 嗯， 佢话呢张相嘅后边其实就系一堆嘅松树，松树就系绿色嗰啲叶系尖嘅，系绿色，而个啄啄咧就系积晒雪嘅。 嗯， 咁但系佢话不过张相嗰度睇得唔清楚个位置，但系嗰只狐狸你已经够，喂，你点样会谂到个狐狸？ 我喺呢度，咁我跳翻出嚟啦，即系我唔系质疑个结果啊。咁但系呢张相佢净系俾你去做嘅功课啊，定系成班同学都做同一张噶？ 成班同学都系做同一张。 咁佢 send 俾你哋嘅时候，系所有人已经系交晒功课。 佢系逐个人逐个人 email 俾 你。 你 都真系收翻呢一张相嘅。 系啦，你交咗功课，佢先至 send 嗰张相嚟嘅。嗱，有一、我 Facebook 其实我有呢个功课嗰张图片，即系唔系呢只狐狸啊，喺呢个功课里边我做嗰、那个我画、我做嗰个数字啊，我 post 咗张相出去，跟住有啲听众朋友咧唔知道系乜嘢，即系话喂你下次可唔可以写清楚啲，或者可唔可以改用中文唔好用英文啊？点啊？即系有啲听众唔知道我做紧乜啊嘛。咁我话俾你听唔得啊，呢、這个功课嚟嘅呢个系 homework， 我唔可以随便根据你嘅口味而改变，因为呢个叫 control remote viewing 系、有。 因 为头 先我就咁谂啦，即系咁我梗系会话，吓、你交晒功课嘅话，你睇完我系睇住你嘅 description， 然之后去 fit 翻张相俾你啫。但如果你头先咁讲话，大家都系收同一张相嘅话，就唔系呢个情况咯。 系啦，嗰、那个张功课咧系大家都系收翻同一，即系佢嗰个 number， 譬如95329咁样啦。佢俾曬所有呢個星期嘅功課就係95329俾曬大家，而95329係代表一張功課一張相片、而大家譬如我喺我屋企度做完功課，譬如劉陸你又有學嘅話咧，你喺屋企做嘅功課都係95329嘅，而大家開翻出嚟都係同一張相嘅，即係話有啲人我冇睇其他朋友。我冇睇其他同學啦，但我自己咧就係中到咁樣嘅，咁我就開始諗嘅，咦我當時嘅狀態係咩咧？就係好眼瞓。个脑电波可能都入咗去 alpha 波或者入咗去 系咯，即系起码你冇时间去谂其他嘢 咯。我可以讲俾你听，当时我系眼都擘唔大嗰只嘅。我一路写嘅时候，我系只眼半梦半醒咁样去做呢个功课。做完跟住我即刻抌低支笔就入咗去瞓觉。 吓， 但系出嚟个结果就系咁样， 好难解释、哦，真系其实 好难解释。 系咯， 嗱咁但系咧，再难啲解释嘅嘢咧，就仲有第二啲嘢。咁啊，呢个功课做完啦，咁其实我根本一路冇时间，咁我其实要再搵时间 catch up 翻佢哋啲功课，因为咁多成个几月啦，好多份功课要做。咁咧，但系喺我做完呢个遥视之后咧，曾不约而同有两个人，有一个系一个外国人，大家唔识嘅，呢、个外国人大家都未听过，即系未听，即系我冇提起过嘅过去都。有一个外国朋友是我有联络开攞一啲资料嘅人咧，咁佢就知道我有学遥视，咁佢就同我讲咗一样嘢，佢就话嗱遥视嘅你小心啲，嗱佢唔系话 Doctor Surreal 嘅嘢要小心啲，佢系话你学遥视你要小心啲，因为佢讲咗话你可能会被影子政府嚟利用咗你嚟做一啲测试嘅，佢而家可能系 train 紧你。而你做咁，當然佢唔知道我跟邊個學啊，佢即係因為 control viewing 呢個字，唔係因為 remote viewing 呢個字，佢出咗一個咁嘅 warning 俾我，就係、一個温馨提示，就係話你小心啲，因為可能遙視會俾人利用咗你嚟做一啲資料上高嘅 research。但 我即系同佢讲过我学 remote viewing 啫，佢完全唔知道我跟边个学嘅，所以唔系、啊、我唔系讲紧啦 ，Doctor Surreal 系一个 black ops 啊，即系唔系讲紧嗰样嘢，而系讲紧有可能俾人利用咗啫。咁、 嗯、 所以大家学嘅时候，即系要上网揾资料嗰啲都小心啲啦、 嗯嗯。 除咗佢之外咧，跟住咧有一位人士咧，佢就同我讲，佢话诶，你唔好最好唔好学姚氏啊。 嗯， 咁我话点解咧？他说因为姚氏可能是会被政府拿了来用利用你的、 嗯、 要我不要学。但是我又没有说过我跟哪个学的，他也都完全不知道我跟哪个学的。嗯嗯、总之两个人在很接近的时间，可能前后相差两日三日这样的、 嗯嗯、 就不约而同跟我说过这件事，叫我不要学姚氏的。那我就当时我就奇怪，跟着我就问回这一位第二个人跟我说不要学姚氏，我你怎么知道的，他说、啊、没有外星人跟我说。而呢位人呢，就系啱啱就系话我本书入边讲，俾可能系即系研究紧，可能系俾外星人老拐嗰位马小姐，佢同我讲过呢句，佢就系喺 WhatsApp 我就系话叫我唔好学姚氏， 嗯， 唔系佢叫我小心啲学姚氏，唔系唔好学，叫我小心啲学，但系佢话你小心可能系俾人操控紧啊。 嗯， 咁就叫我唔好学嘅，咁好啦，但系当然啦，我冇解释俾佢听，或者冇介绍过俾佢听，我跟边个学啦。咁即系件事，呢个系一个有趣嘅，但系两个我唔相信巧合。 但系即系话，之前你系有定冇喺，譬如公开或者 Facebook 或者边度话过俾人听你学姚氏嘅先？ 我佢两个都知道我学姚氏嘅，佢、哦、两个都知道我学姚氏嘅。嗱、嗯，我唔系话我重申多一次，我唔系话由 Doctor Surreal 教嗰啲嘢系有问题。我只是讲话原来他们都知道学姚氏是可以很危险的。 嗯。 即是你不要随便跟一个人去学。 嗯。 我现在讲的好像讲好像碟丝。不要随便玩碟丝。不是。即我讲的不是随不要随便去学姚氏，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学那个教授或者教你那个人他的身份的时候，你不是随便跟人去学呢。 即是不要被人，譬如即是这样讲，可能你有一个能力。你就唔好俾人哋去立乱去利用你呢个能力咁样样嘅讲法。 我估佢嘅意思系咁啦。 吓、嗯，喂，但系啦，调翻转我咁谂，譬如啊，我系一个听众，或者系我系刘六，好普通啫嘛，我又乜都唔识嘅，我又唔系有特别嘅超能力，咁你利用我啲乜啫？即系你利用到我啲乜先咁样样嘅？我会谂 系噶， 我谂到个 Central Park 出嚟，我谂到个原子弹出嚟，咁我边度有咁劲先？ 而家个 point 咧就系讲紧好有可能咧，原来佢哋喺入边，好正话你介绍过啦 ，even 你介绍阿 Joe Monaco 啊，或者系 Pat Price 啊咁样，佢哋咧。佢哋都系嘅，佢哋原来佢哋做姚氏根本佢唔知道嗰个所谓嘅坐标或者你要睇嘅嘢系乜嘢嚟嘅。 吓， 即系总之你坐低你就做咯，你坐低就做咯，你个实验 系啊， 你睇到啲咩你就画出嚟啦咁。但系你连个坐标可能系唔知咩噶嘛？嗱，譬如正话你讲紧嗰个网站，可能系初头嗰个系 testing， 系 或者系一个初步咧，佢会俾一张相片去 replace， 即系去。俾张相片你去睇嘅，咁、 嗯、 但系你睇到啊相片好劲啊，好叻啊，耶、yeah, 咁样啦，系嘛？咁跟住你去第二个 level， 第三个 level 再去，可能你去到一个 level 系嗱，你已经毕咗业啦，或者你已经好叻啦，咁我其而家就开始俾一啲测试睇下你可唔可以中到啦，咁样，咁然之后佢就俾一啲资料你，可能俾一个数字或者俾一堆英文字母你，譬如 A E A B 三 A B 四四六咁样啦吓，冇、意思噶嘛 A B 四四六系咪？A,B,446 冇意思，但係你睇到可能睇到咦我睇到有啲圆形嘅建筑物喎，咦我可能见到有啲有啲地下有啲窿喎，咁样嘅嘢呢，原来好有可能不知不觉间呢啲资料你睇完呢就係送返去中情局嘅。 你 明唔明我意思？ 你嘅意思係我睇完我要寫返出嚟， 你要寫返出嚟㗎嘛， 记录咗啦，咁跟住啲记录就返返去中情局，佢收集咗啲资料嘛，你嘅意思。 其实可能嗰个 A,E,446 就係讲緊求其噏㗎咋，我噏㗎咋。可能就是讲紧北韩或者平壤，以南以西几多地方一个坐标， 系啦。 然之后你就系靠民间嘅 remote viewing 嘅人去睇下北韩当地有啲乜嘢喺度。 我嘅意思系，唔系我都系嗰句啦。嗱，譬如我哋又我唔知自己嘅能力啦，或者我哋咁多个听众，我哋100个听众一齐去可能去做呢件事嘅时候，我又唔知有几多准。 又唔知有几多唔准。 所以点解佢一路要做一个 test， 好似一个课程咁，其实就系睇下边一个人去到攞到好高分或者攞到好高准确度嘅，就要 mark 住刘六。刘六真系百发百中嘅，或者佢次次都中啲嘢嘅咁样。刘六呢个人记住啦，就要 keep 住呢个学生，就以后不断 ongoing 咁都俾好多功课你做。所谓嘅功课或者好多所谓嘅测试，其实好有可能，好有可能系一个你在做紧嘅情报，而个情报系送咗上去美国政府嘅。 跟住我亦都唔知道，原来我系一个咁重要嘅一个情报员。 系啊，你可能唔知噶，仲要讲紧你而家唔系净系香，唔系净系美国当地，亦都唔系净系军人，而家讲紧系一个世界性嘅一个测试。 嗯，不过嗱，好，如果我做咗，我真系唔知佢攞咗我呢个能力，对我嚟讲啊，即系 冇嘢， 其实冇影响噶， 冇影响。 可能系佢查咗啲嘢之后嘅影响啦，即系可能唔知佢可能查到个核子弹嘅炸人，点知世界末日啦，就因为咁嘅样，即系可以系咁嘅。咁但系其实放我嚟讲，我真系唔知俾人利用咗噶，好多时都。 What if？ 我又冇伤害过 physically。 What if？ 举个例啊，如果佢系要利用你去攞一啲军事情报咧， 咁会点啊？ 咁你咪某程度上将一啲军事情报泄露咗出去咯。 咁又会点啊？ 咁样咪益咗佢咯。 哦，但系嗱，对我嚟讲又系冇影响嘅，依然系。 嗯，你好自私咯。 即系除非唔系，除非嗰样嘢系世界末，即系嚟，即系引发大战。其实我唔知啊嘛，系问题做咗。 嗱，佢而家讲紧呢一个其中一个咁嘅测试啦，但系亦都有人同我。我唔记得边个啦，有个人讲话，可能会唔会透过一种咁样测试而令到你开咗你自己嘅意识之门啊，而令到好容易会俾人入侵到你个 呢、這个讲法就反而危险、啊， 入侵咗你个思想去做一个控制。嗱，当然我呢个只不过系有人同我讲啦， 假设啫， 我强调多一次，呢个系冇实质证据嘅。 嗯。 是有咁样嘅人同我讲过啫，我亦都未有时间，亦都未有一个好强烈嘅兴趣去调查呢件事嘅真定假，或者系过去有冇一啲咁样嘅案件。而且你永远唔会有答案噶嘛。喂，嗰、那个人话我做完，我学完呢个 remote viewing 之后，跟住我发觉我自己俾人控制咗啊，咁样。 或者你其实写中晒， 缩咗咧， 跟住佢俾张假嘅相你话，哎，你今次估唔中啊，即系可以系咁嘅。 系啊，即系有咁嘅可能性。嗱，我再强调，唔系讲紧。呢、這個 Doctor Surreal 係咁嘅人啦，我即係講緊坊間好多有啲人會懷疑，有 你唔好再強調啦。你強調咗十次嘅時候，會令我覺得你強調咗十次之後，會唔會係反而 會因為我今晚翻去，我就要繼續練習啊。 嗯， 所以我唔覺得佢係嘅。咁但係你問我其他網站邊啲係咧，或者其他人教授邊一啲係咧，我唔知道，我答你唔到，因為我冇做 research 呢方面資料。不過大家都可以試一試啦，我覺得anyway， Surreal 講過，其實佢應該會再翻嚟香港嘅。 嗯， 咁如果佢真係再翻嚟香港咧，有可能係會再開一個 workshop 啦，大家就可以。 好啊，我报名啊！ 留意，如果佢真系翻嚟嘅话咧，咁我会通知大家。 我协助呢个提供军事情报，要去。 我都话啦。 咩啊？ 你咁样讲会俾人误会我讲紧佢嘅。 唔系啊，我哎呀，我哋唔好再越描越黑啦，真系。 系啦，就系咁咯。Anyway， 咁啊，今日嘅资料都差唔多啦， 系咯， 都差唔多够钟啦，其实。 冇错。 你几时再上嚟？ 几时再上來？ 喂，我哋谂下下次讲咩题材好喎。 好、哦、好啊！你想讲咩题材？你代咗啲咩？使唔使预告噶？定系要保持呢个秘密先噶？ 谂下先，上次求其噏个丧尸，点知真系开咗集丧尸系咪？ 系好啊！咁啊，大家即管做下嗰个测试啦。喂，讲下睇下做成点啊？不如 好啊，试一试啊！大家嗱，其实有个网站，大家抄低翻去听翻啦，自己试一试做个测试啦。Anyway， 我哋多谢阿刘六刘阿六小姐上嚟， 多谢阿卓飞。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避免。 是。 好啦，我哋今日嘅 MJ 时间 ,MJ13 嘅时间差唔多啦。 好。 我哋下个星期继续有。不过刘六唔喺度啦。 好。或者喺度呢好。好。係咁啦。 拜拜。 拜拜。